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你知唔知道印尼朋友第一句学嘅广东话系边句呢？ 我是 Levina 嚟自印尼，我第一句学识嘅广东话是唔该，多谢人同埋请求人都用得好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文念中用了四年时间记录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拍摄生涯，他眼中的许鞍华又是怎样的呢？ 一直都很欣赏他导演拍戏的态度，他就是其中我认识香港最勤力的导演之一、我未见过有导演是每一场戏都画晒分镜头的，即是他每一部戏的搭分镜纸可以出本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六点十一分啊，吓咁啊，今天咧就系三月十号嚟嘅，2021年嘅三月十号啊，咁啊，农历正月廿七啦，咁啊，出边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吓，咁啊，正式开始咧就系星期三咯，星期三嘅一个早上，咁啊，星期三成日都话咧个感觉会唔会系特别疲累咧，咁啊。工作了兩日了，咁啊對住星期六的話咧，又好似比較上遙遠。不過唔緊要嘅，星期三咧同身邊的人互相打下氣、加下油咧，咁就好快脆。你又發覺，原來咧星期三都唔係咁難過嘅啫，一樣可以好快脆，一樣可以好積極咁樣去到度過嘅。咁啊，直播室入邊今日朝頭早繼續咧喺晨光第一線入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就系咁噶啦，当我哋觉得咧开心嘅时候，时间梗系过得特别快啦。当我哋觉得咧系困惑，甚至乎咧面对住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啊，有啲棘手嘅时候咧，时间过得咧就系特别漫长。尴尬嘅时间永远咧一秒都嫌多。咁啊，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咧就系又搵到属于自己嘅天地呢？首先一样嘢就系把握我哋嘅时间，珍惜我哋嘅光阴。所谓青春就唔能够回头。我哋人生系有终点，但系青春咧就冇嘅。青春咧，好快脆咧就会消失埋添。其实真正重要嘅嘢咧，系啲乜嘢咧？你自己先至知道啦。对你嚟讲啊，吓咁，但系我哋应该咧就系珍惜我哋嘅每一秒。成日都系呢句说话噶啦，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做人嘅一个感觉。时间过咗一秒咧，哎呀，就冇咗一秒噶啦。所以咧，当我哋遇到一啲真正系自己喜爱嘅嘢，嗱，对我哋生命嚟讲系好重要嘅人或者事情嘅时候咧。一定要好好地咧，就系守护住人啊！正直就系因为度过咗咧，好多可能你觉得啊，苦闷啊、唔开心嘅时间啦、所以我哋更加先至希望咧，系用自己嘅努力去到换取咧，就系一啲快乐啦、光明嘅感觉，揾属于自己嘅一片天地系好重要噶。 竟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醉，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不可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愿你和我分享。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底多少，人大了便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难愿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再唱这句歌。 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唔知道听紧收音机嘅你有冇谂过自己会活到几多岁呢？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健力士世界纪录当中最长命嘅男性同埋女性啊！全球最老嘅十名女性咧，当中有四个原来都系日本人嚟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全球最老嘅人岁咧就系法国嘅卡尔芒啦。佢生于1875年，终年122岁。不过就有俄罗斯嘅学者质疑，卡尔芒其实系冇咁长命噶。而是他死了之后，女女因为要逃避遗产税而顶替他的身份。如果将男女最长寿的人作一个比较，全球最长寿的人都是女性，当中有三个人是法国人，日本、巴西和美国分别都是占两个席位的。如果计算仍然在生的人岁， 日本的田中佳子就是最长寿了，高达118岁。其余九个人同样都是女性，当中有三位都是法国人来的。讲回近一点，如果计算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香港人超越日本成为第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香港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长达 84.9 岁的，是全球平均预计最长寿的地区，比日本人还多了 0.3 岁。新加坡、澳洲等等发达国家都是十大预期寿命之中最长寿的地区之一。其实随着现今科技越来越发达，医学越来越昌明，香港在过去7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都是持续增加的。在2020年的时候，预期寿命是高达 84.6 岁，比起70年前的 21.5 岁真的多了很多。而预计去到2045年，香港人平均寿命甚至可以去到 87.9 岁。不过都要讲下报告里面的其他发现，女性的预期寿命一直都是比男性高的。在2015年至2020年出世的女性预期寿命就高达 87.5 岁了，比男性是多了6岁的。不过讲到这里，其实活到几多岁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见自己喜欢见的人。如果每一天都可以活在当下，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我相信你活着的分分秒秒都是幸福的。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坐乱地叫嚣，这一分钟人人都胆怯，践踏中又吓了。 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外面是19度，相对湿度 79%。 晨光成语百科，我哋成日都话执书行头惨过啊败家，呢种咧竞逐嘅心态喺我哋都市嚟讲咧，真系弥漫咗好多年，情况好严重。但系系咪事实嚟嘅咧？喺西汉时期啊，有位大臣啊， 佢咧就为人非常之严正噶，从来咧都唔会屈服于权贵。见到咧啊，皇上陛下有少少嘢出错，佢竟然间可以手指住个皇帝，同佢讲：陛下，你今次真系做错咗啦，咁样。咁啊，每一次咁样讲嘅话，你估陛下会点啊？大大声去闹翻佢，放肆。不过后面嗰句拎出嚟斩，咁啊，梗系冇讲啦。大臣嚟噶，系咪？唔可以乱咁嚟嘅。原因啊，就系因为呢一位嘅大臣咧，当佢而家个官职咧都已经非常之高啦，资历亦都非常之深。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嘅权贵啊，亦都咧就喺佢身边咧就一齐帮忙嘅。大家觉得佢做嘅事情咧，啊讲嘅嘢都系好合理，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几支持佢嘅。其中咧就两位嘅小臣民啊，佢哋为人处事咧就恰到好处，加上咧政绩亦都显著，官职咧上得都几快、啊，而且咧下下最紧要系乜嘢啊？马住个大马头嘛，即系咩意思啊？皇帝话乜佢就话乜啦。成日都陛下前借主隆恩后，这个情况呢，咁都发展咗好几年嘅时候啦。发现佢哋嘅官阶越升就越快。有阵时系咁㗎啦，忠言就逆耳。皇上呢就开始呢俾一啲叫做好听嘅说话，于是乎呢就分途咗啦。甚至乎咧，就将呢两位原本系小小嘅官，一个咧就姓公孙，一个姓张嘅张扬，将呢两个嘅小官嘅官阶越升就越高，越升就越快，好快脆啊！连埋本身成为大臣嘅一位嘅官咧，亦都咧就系开始咧就俾人贬落去，都系嗰句啦，忠言就逆耳啊！虽然咧系觉得自己讲嘅说话系冇错。咁但系始终皇上就唔鍾意听啦。佢自己都不断反思，系咪讲老实说话就系会有一个咁悲惨嘅结果呢？系咪一定要讲人哋鍾意听嘅说话先是叫做官运亨通呢？不过重点呢就放咗喺佢睇到一样嘢喎。虽然佢自己呢就系首先进入朝廷嘅第一批嘅官员啦。咁但系呢发现呢两位姓公孙同埋姓张嘅小官阶咧，竟然间可以几年嘅时间就已经上到上去啊，近乎宰相嘅位置，越嚟越接近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境界。佢都不断喺度谂啦，到底应该点样先至可以咧？就系又做得高，又可以保持到自己嘅初心咧？佢俾一班咧就系佢认为系不知所谓嘅人后来居上，深深不忿。於是乎咧，最後亦都咧就係努力去到繼續勸諫，保持住自己嘅宗旨，希望做得到啦。不過你見得到後來居上，居係指處所，後來咧就超過咗原來嘅位置，有少少咧就係後輩勝過前輩嘅感覺嘅講法。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多唔多呢一類型嘅例子呢？如果我哋作為一啲譬如係前輩嘅，會唔會咧就成日諗住自己嘅位置都叫做德高望重喎，喺公司入面就疏忽咗咧一班後起之秀佢哋嘅說話，或者咧要同佢哋多啲保持住一個緊密嘅關係呢？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被孤立噶啦。有时面对着后来居上的一班后生仔，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处，又学一下嘛。我自己真的这么觉得，无论什么年纪的人，他们都一定有他们长处和优点。这方面我就不介意 copycat， 不断地去到学习人家好的东西，那就最好了。 默默地学习现实态度，默默地自愿顺服听我想，我也像你忘记梦想了吗？卖力地玩弄大量数字，坚持信念着法理空，我想我信服你，谁谁能去作假？心中难道害怕？

上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杰彤同埋小猪。 早晨啊，白元浩同埋晨光嘅听众。小猪仲瞓紧。 哇，咁开心啊，好幸福啊佢。 系啊，唔系其实佢醒嘅，我醒咧，佢就多数都会醒落一落床去一个洗手间先嘅，即系同我一齐同步。咁跟住咧，咁我就继续整嘢啦。咁佢就咧上翻床或者 sofa 度继续瞓嘅。 哎呀，系啊，有阵时咧做宠物，我觉得都几开心噶。以前咧我有几只狗仔都系同我直头同一张床瞓觉咧，我觉得。即系我又幸福，佢又幸福嘅感觉噶。 我都系幸福啲咯，因为我都唔舍得整佢嘅。寻晚咧，佢系瞓瞓下，成只瞓咗喺我枕头度，咁我系冇位瞓嘅，我系瞓咗喺个边嗰度嘅。 系啊， 佢就开心啦。 要让位俾佢啊。 系啊，喂，我啊想问一下你啊，小白，咁啊，你屋企除咗有狗仔之外，咁啊有两个小朋友啦，有冇发现咧？你同佢哋倾偈啊，或者讲嘢嘅时候咧，你要好大声，佢哋先至听得到咧。 啊，呢样嘢咧，我又特别留意嘅。因为咧，我就好怕咧，小朋友咧，因为成日小朋友一起玩咧，就一定会成日嗌噶嘛，咁就会将讲嘢好似嗌交呢个文化咧，就好容易带到入屋企入边。咁所以咧，我咧喺我即系我屋企尽量咧都会保持住安静嘅。咁佢一讲嘢大声，太过好似癫咗咁样咧，我就通常咧，我就会同佢讲：你静一静先，记住讲嘢咧唔好太大声，讲嘢细声其实都听到噶。因为咧，我教佢一样嘢。你講嘢大聲咧，其他人講嘢就會越嚟越大聲，因為大家都開始聽唔到嘛，咪越嚟越大聲咯。咁就屋企就會越嚟越嘈啦，咁樣咯。 你有冇諗過，其實可能佢唔係好聽到，所以佢先至咁大聲講嘢咧？ 我又冇諗過喎。 我睇咗有個外國嘅研究啦，佢就話男仔同埋女仔嘅大腦發展咧都係唔同嘅，所以佢哋嘅聽覺咧係有唔同嘅。 有啲咁嘅事？ 系啦，咁个心理学家就话啦，对一般嘅男仔同埋女仔去到讲嘢嘅时候咧，对住男仔讲嘢咧，系要提高8个分贝嘅音量咧，先能够确保佢哋听得到嘅、哦。 系啊， 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我谂系都与生俱来嘅一个唔同嚟嘅，即系你同男仔讲嘢啦，可能你同小朋友讲嘢啦，仔仔啦，咁可能你真系要提高8个分贝咧，佢先至听到。佢平时唔系十问九唔应啊，佢可能真系听唔到、哦。 诶、欸，系啊，哎呀，我有时仲闹佢添，做咩唔理我啊咁样？ 嗱，点解咁讲咧？嗱，再讲咗详细少少佢， 要唱只别怪他 系、哦、啦，即系别怪他。我话请咗咧500几个正常嘅小朋友去到测试啦，咁啊分别咧有224个女仔同埋284个男仔，咁年龄咧分别就系介乎2个月至到16岁，咁啊即系由 B B 开始至到青少年都有啦。咁结果显示咧，男女大脑嘅语言发展啊、空间记忆啊、同人相处嘅能力咧，随住时间渐耐咧，差距咧就越少嘅。 嗯， 咁即是话咧，其实可能细个咧，嗰、那个差别咧就会明显啲啊。咁、 哦、 加上咧，原来女仔个左脑比右脑更加发达啦，咁所以佢哋个听觉咧，比起男生咧就会敏感啲嘅。就可能咦少少声咧，佢都咦我听到有人、哦，咦我听到有声咁、哦、样。但系对于男仔嚟讲咧，可能就冇啊，边度啊咁样，即系成日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噶嘛。咁所以咧，女仔咧对于音乐啊、跳舞产生兴趣嘅机会咧，亦都会大啲嘅。 哦，喂，呢、這个肯定系、哦，我见佢啲同班同学咧，即系我仔仔啊 K 3嗰啲同班同学，女仔咧真系比较上多跳舞啊或者音乐嗰啲啊，你睇下阿林慧芭比个女都系啦，又玩乐器系咪？我个仔又跑跑跳跳嘅啫，可能佢听唔到音乐、 哦。哦，不过唔使惊，因为咧佢话随住年纪大啲咧，咁可能个差距咧就冇咁明显嘅。不过、嗯、如果嗱你屋企系仔仔啊，你就可以大声少少同佢讲嘢，即系确保佢听得到啊，唔好听唔到啊。咁、 啊、 但系如果你话屋企嗰个系女女嘅话咧，爸爸就要注意翻嘅声量啦。因为爸爸通常咧用个声线都系会雄厚啲同埋大声啲嘅。 粗豪啲 咁但係好似頭先嗰個研究咁講啦，女仔其實即係尤其是細個啲嘅時候咧，佢嗰個聽覺咧係比較敏鋭噶嘛。咁、如果爸爸咁大聲咧，其實佢係會覺得太大聲，覺得喺度咆哮緊嘅。咁、所以如果屋企有小朋友係女女嚟嘅話咧，咁爸爸就要注意翻自己嘅聲浪啦。 直頭咧，如果係女女嘅話，阿 爸就應該氹老婆啊，氹女朋友咁氹佢啦，系咪？ 系温柔啲啊， 温柔啲啦，系咪？女仔都系大声两句咧，都会觉得喂做咩闹我啊？跟住又喊噶啦，系大家记住啦吓，唔该晒 Kitty。 好啦，一阵间见。 一阵间见。 晨光百科。 系啊，都注意一下咧，同人讲嘢嘅时候嗰、那个声线嘅运用同埋声量嘅控制啊，好紧要嘅。大家都静啲嘅时候，咁啊环境就真系会静啲噶啦。好啦，讲完声音、声浪呢啲之后咧，我哋睇睇咯。有啲好多嘢咧喺呢个空气入边咧存放嘅时候，好快脆咧就会变坏。啊，之前嘅时候啦，咁啊话到啦，有考古学家曾经喺金字塔入边咧发现咧就一樽嘅蜂蜜，保存嘅时间咧3000年，但系竟然间咧呢个蜂蜜咧系冇变坏嘅。好啦。先唔好理系真定系假先，呢、這个讲法咧就好似体现咗一样嘢，蜂蜜系咪真系可以保存好耐都唔会变坏呢？首先咧，我哋就要知道两个嘅原因嘅，咁啊，揭百科全书就有一睇啦。啲嘢点解会变坏呢？好啦，啲嘢点解变坏呢？就因为微生物啊无处不在。在食物入面有同微生物就相互作用的酶，咁会加速食物的变质嘅。咁而气温越高的时候咧，呢一种嘅微生物同埋酶的活性就会较为高啦。好啦，咁呢个亦都解释咗咧，点解夏天啊啲食物特别容易变坏。仲有一样嘢我哋要留意啦，就叫做渗透压。渗透压系咩嚟嘅咧？即系用我哋啲广东话嚟讲啦，即系溶液浓度越高就具有高的渗透压。越系咧就会将啲水吸入去溶液本身噶。好啦，都比较复杂，我哋再讲其他。点解啲人话蜂蜜啊、蜜糖啊嗰啲咧就唔会变坏呢？因为自然熟成，其实蜜糖分好多只噶，自然熟成嘅蜂蜜啊，只有不到 20% 嘅水分，咁啊算系高浓度嘅糖溶液嚟噶。咁啊高渗透压嘅作用底下啦。微生物之内的水分就会被吸走而不容易生存，即是微生物都很难在蜜糖里面就存活的，所以做不到那个叫做发酵或者变坏的过程。蜜糖也都分了很多种的，有原蜜、天然蜂蜜和加工的蜂蜜，喂，几个方面又有什么不同呢？有时我们买蜜糖的时候，它又会有一两句叫做字眼提醒的字眼，就说到了如果里面有些结晶体是正常的可以安心食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了。天然蜂蜜就可以分为一个叫做成熟天然蜂蜜或者是未成熟天然蜂蜜的。原蜜呢，即是原本的原，原本的蜜糖，原蜜是指成熟天然蜂蜜。加工蜂蜜就是指将未成熟的天然蜂蜜就是加热然后浓缩的。未成熟的天然蜂蜜是蜜糖采花之后采完花之后还未酿造的，含水量就较为高，达不到就是叫做封盖的一个要求的蜜糖来的，容易发酵以及就变酸，所以都是做不到那个叫做哇蜂蜜是可以保存很久的。原蜜咧就系成熟嘅天然蜂蜜，咁啊翁小蜜蜂啊采完花蜜之后咧就经过蜜蜂嘅加温啦、扇风啊、排除水分，咁啊当水分大概维持23%或者以下嘅时候，蜜蜂咧就会用蜡将佢咧就系封盖，即系成为咗咧就天然嘅一种嘅蜂蜜啦，亦都叫做咧一个名叫做封盖蜜。呢啲嘅蜜咧就可以保存住好长嘅时间啦。其实香港自己本身都有出产啲蜜糖噶，咁啊分为冬季嘅蜜以及就春季嘅蜜。咁啊春蜜就喺11月至到12月就出产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会唔会就买翻香港嘅花蜜啦？蜜糖亦都有分就系真同埋假噶。 咁啊将蜜糖咧就加水摇一摇。咁啊，若果系真嘅蜜糖嘅话咧，其实系会比较上混浊噶。嗱，调翻转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喂混浊，系咪好多杂质啊？蜜糖本身咧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分系。咁啊，因为咧就叫做蜜蜂啊采蜜嘅时候咧就含有花粉啊，亦都花粉粒嘅。假嘅蜜糖咧，咁啊透彻度咧就会比较上高噶。呢啲咧都系好容易分到咧蜜糖真定系假嘅一个嘅方法嚟嘅。咁蜜糖通常会有啲乜嘢嘅污染物呢？咁样，其实蜜糖较少出现重金属嘅物体，因为咧就蜂蜜啊，即系蜜糖咧，好难咧就喺重金属嘅环境嗰度咧就系生活噶。加上蜜蜂咧都系成日采花啦，就好少会有啲金属嘅地方嘅。咁所以咧有阵时我哋睇得到啲蜜糖咧啊，有好多结晶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下嗰啲系乜嘢嘅结晶。蜜糖咧就好多时就以无添加就为最好啦。唔同嘅蜜糖咧都有唔同嘅颜色、混浊度嘅。网上边咧都有好多关于蜜糖嘅资料，咁大家咧就可以好好地参透一下啊，睇下咧呢啲嘅蜜糖啦，啱唔啱你用或者啱唔啱你饮啦。江海嘉 City Pop，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今日嘅朝头早职场 KOL 入面，我哋继续减下压职场 KOL 今天的嘉宾就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的 Circle 圆圆在这里。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 上个星期又跟我们讲了这个花见减压，是不是香港都可以看一下花嘛？今个星期有几多几仔呢？ 是啊，咁快一个星期啦。啊，是啊，我哋嗰时成日讲啦，当我哋呢即係有压力嘅时候呢，即係都会有容易呢跌落咗去一个状态呢，就会諗嘢会倾侧。嗱，上次讲咗又 即係諗埋一边啦，係咪諗埋一边。 係啦，之呢就会想讲返，就其实有时我哋个状态唔太理想嘅时候呢，会諗埋一边嘅。咁我哋通常叫呢啲呢係一啲叫做唔理性嘅思想啦。你会喺一啲文章都会见到乜嘢係非理性思想呢？ 钻牛角尖。 我哋会傾突然间或者会容易啲跌落咗去一啲陷阱里边嘅。咁会例如呢，讲个简单嘅例子，死啦，我今日见到阿老板呢，佢唔同我打招呼，好酷啊，我今日冇运行啊，死梗啦。即係你会有呢啲諗法。 咦，你呢个係好多香港打工仔嘅心声嚟㗎喎。一见到老板嘅时候，咦，佢今日眼尾都冇睄过我，唔通我今日会有啲嘢发生。 係呀，或者死啦，我今日出街诸事不顺。车就走晒，系 啊我平时搭嗰架车都系就我嚟，我一系唔搭，一搭咧就唔见，就走啦，或者送车尾，就觉得自己今日好 bad luck， 仲有断鞋带，断咗鞋带，系嘛？ 断鞋带，总之突然间今日好想去食嗰样嘢，一去到冇得买，个心情就会好差，或者又觉得自己今日诸事不顺啊，咁样，即系都会有一啲非理性嘅思想出嚟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咧，做人咧，即系点，我哋点样可以对抗呢啲？我哋成日都叫做咧啲恶魔啊。怪兽咧突然间会搞你嘅，当你状态唔好啊，唔够正能量嘅时候咧，佢就会咧突然间入侵咗你噶啦。咁点算咧？我觉得咧，我哋做人都要驳下嘴嘅。 系 点样驳嘴咧？就要帮自己啦。第一样嘢就系话，我都要谂下，喂，其实我咁样谂帮唔帮到手先，有冇用先？即系譬如我话我老板唔同我打个招呼，可能佢今日。有嘢谂紧咧，佢有嘢做紧，可能见唔到我。 可能我今日着嗰件衫太过保护色，老板睇唔到咧。 或者佢好专注去谂紧，或者根本睇我唔到。我真系试过，原来咧有阵时咧，或者唔系老板，系朋友或者同事咧，飞晒 high 咁样啦。跟住咧，以为做咩事咧，即系心情谂咗一轮咧，又喺度乱谂嘢啦。跟住点知再见到嗰个人咧，你忍唔住问佢：你做咩今日唔睬我？原来佢根本见你唔到。 哎呀，真系呢个特异功能啊！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啊！ 真系会噶，尤其是朝头早啊，翻工嘅时候咧、 啊，都未醒啊！ 你未瞓醒啊！我自己都试过，即系未瞓醒啦、啊，个人都未翻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唔系见你唔到，系自己即系未回魂啊，未饮嗰杯咖啡啊。所以咧，有阵时我哋真系会乱谂咗嘢嘅时候咧，都会帮自己去定一定神先，去驳一驳嘴，去谂下，喂，其实我咁样谂咧，帮唔帮到我？有用嘅先，帮唔帮到手？其实定系帮唔到手之外，仲帮到忙咧？即系因为你会担心咗一招， 系啊， 你会谂下点解呢个 friend 佢会唔会有事咧？啊，会唔会或者又即系会谂多咗？我哋讲啲非理性思想，会唔会夸大咗咧？我今日就会营营役役咁去翻工咧，有嗰啲防卫机制系啱嘅，但系当我哋有阵时咧，即压力一路储嘅时候咧，有时呢啲咧会过多咗。 系 防卫系啱嘅。嗱，今日见到老细面色唔对路，去防卫一下佢系啱嘅，即系自己要 alert 啦。咁但系当呢啲嘅心情过大嘅时候咧，好容易会令到自己嗰个情绪健康更加之唔平衡啦，唔理想，因为你过分担心嘅时候咧，一路恶性循环咧，讲紧嗰个压力咧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其实对我哋精神健康都唔系太 系咯。咁但系 有帮助， 我哋又不断长期喺呢一个嘅环境同空间入边，咁我哋点样可以解决到呢一个钻牛角尖嘅压力？ 所以头先第一样嘢就系话咧，试下驳嘴啦，问下自己啊，多啲去问下自己。我哋先成日都有讨论话，其实同自己讲嘢咧，真系唔系冇噶。尝试去或者你抄低佢啦，记得嘅话，你都要喺嗰一刻嘅时候都问下自己，系咪我咁样谂系真系有用咧？就觉得全部都系嘅，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小白，即系会叫变住自我预言咗一啲嘢啊，即系我都话噶啦， 自己睇死咗自己先啊。 係啊，但係呢一個嘅咁樣嘅想法咧，我哋就要用咩？頭先嗰個我哋用反問法咧，去駁翻下自己，究竟幫唔幫到手嘅咧？第二個呢一、這個咁樣嘅以偏概全嘅怪獸一出嚟嘅時候咧，我哋要用啲例子實證去駁下自己先。 你如果你真係係咁點算咧 ，Circle？ 你試下，你有冇試下做下數據啊？其實有時係因為我哋淨係記得啲比較唔好嘅嘢啫，計下計下，原來係50-50，只不過我哋傾得咗會記得一啲自己可能失敗嘅經驗。唔好嘅經驗，咁、 哦、 當你去 因為印象深啊嗰啲， 係啊，你梗係印象深，你順暢搭車定係你送車尾啊？ 係，梗係 你一定 印象深送車尾啦。 係啊，所以咧第二個就係話你要揾翻啲實證，有啲實例去推翻自己呢啲嘅想法。咁咧，你平日翻就其實都唔係啫。咁你就打低呢個怪獸噶啦。 哦、 所以第一就係話你要反問多啲。喂，我咁樣諗幫唔幫到自己先？幫唔到手，唔好咁樣用一啲幫到手。第二樣嘢，喂，係咪真係？我就係一個即係雨天嘅象徵先。係 啦，唔 係 嘅。 我計下先。 係啦，揾大數據。 係揾大數據，咦？原來都唔係嘅，50-50錯嘅。咁佢話翻俾自己聽咧，就唔會跌落去個陷阱。 啊！嗰種疑神疑鬼嘅感覺就咪冇咗咯。 冇錯啊，因為一疑神疑鬼，你有陣時就唔理性噶啦。 係啊， 用翻啲理性嘅方法去說服自己，駁下嘴。 明白曬。 都係有少少位，都係要問翻自己嘢先得嘅，調皮下先得嘅。 係啊，一個人最緊要咧就係唔好成日即係心虛又好，疑神疑鬼啊，諗辦法解決一下，咁啊個人就多啲正能量啦，係咪？ 冇錯。 好，唔該 ，Circle， 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55嘅时间，出边系19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晨光 Coffee Time， 所谓家有一宝就如有一老，老人家咧啲人真系我哋嘅宝贝嚟噶，因为咧佢哋嗰啲嘅智慧咧，好多时对于我哋嚟讲咧，有我哋好多嘢要查书啊，或者上 Google 问嘅时候咧。其实佢即刻答得到你，所以家有一老啊，即系如有一宝啊吓。咁我哋要保持住咧，就系老人家嗰个咁精灵嘅脑袋咧，有啲咩办法呢？的而且确咧，都市人啊，面对住呢个认知障碍症啦，咁啊，面对住嘅时候都几束手无策噶吓。最好嘅方法咧，就系不断咁样咧，就配合唔同嘅练习，咁啊，延缓呢个老化嘅程度。人咧始终都系会老嘅，咁如果你话机器用得耐，唉。螺丝帽啊，都滑牙啦，系咪？所以有阵时咧，譬如老人家可能啊记性冇咁好啊，我哋咧都完全明白噶、哦。今日有社区中心服务机构啦，咁啊有一个叫做脑袋个脑环童，咁啊童咧就系小童个童。呢个叫老顽童俱乐部，咁啊等一众嘅长者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嘅叫做游戏入边咧就不断咁样训练住自己嘅脑筋。啊，原来今次呢一个咧，即系俱乐部咧，咁啊，佢哋仲有一个延伸嘅叫做服务简介系咩？叫预防长者脑退化玩具图书馆。啊，而家咧就已经有23间嘅机构成立咗一个叫做咧就系老顽童俱乐部，咁啊服务超过咧就系60,000人次噶。咁啊呢个俱乐部提供咧就10种啊不同嘅类型嘅玩具，就好似咧就譬如集中啦。以及啊，訓練到反應啦，亦都有一啲嘅棋盤啊，以及咧就卡牌嘅遊戲啊，創意同埋有啲嘅叫做咩啊？創造能力啊，建造能力啊，電子產品啊，數理概念，以及咧就邏輯思考、配對拼圖、記憶啊、運動同埋平衡肢體嘅一啲嘅唔同嘅叫做工具咧，都可以咧就幫助到咧就係老人家多啲用佢哋自己嘅腦筋。咁當然啦，如果可能你聽緊收音機就話得喂。打麻雀咪得咯，系呢个传统智慧嚟嘅，咁啊亦无不可啊吓。有阵时啲卫生麻雀，咁啊的而且确可以令到我哋嘅脑筋咧就 keep 住啊，可以精乖伶俐啊，叻啲嘅。咁啊有参与呢一个叫做俱乐部计划嘅长者咧就话到啦，感觉咧都非常之好啊，连埋嗰啲仔女啊都话到，觉得咧就爸爸比以前咧开心咗，同埋发现咧佢可以咧一样好似后生嘅时候好专心，同埋有能力咧就去到解决好多唔同嘅问题，同埋好多唔同嘅事情嘅。

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嘅7:07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就要同大家睇睇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阵间会唔会塞车？定系而家有冇塞车啊 ？Didi， 早晨啊！ 早晨啊！而家有少少塞车噶。 咁、哎、快？ 哦，都系行常嘅红隧啊，同埋渡船街嗰两个位啦。 OK。 咁好啦，先讲翻红隧先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开始繁忙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嘅。咁而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咁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个樽颈位开始慢车噶。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喺琴日噶啦已经。旺角道有水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旺角道嘅车辆咧，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噶。旺角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咁另外啦，深水埗嘅钦州街、荔枝角道咧都系有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 嗯，旺角道嗰度转唔到入广东道啊，咁啊真系如果大家要去广东道，又要喺翻譬如上海街一带，又要谂办法转翻入去。 系啦，都要有条街仔俾你屈翻入去嘅。 哦，咁啊要留意住路边嘅情况啦。咁啊，如果有阵时遇到啲爆水管啊，爆水管我觉得经常都会出现咧喺路面嘅一啲突如其来嘅嗰啲叫障礙咁樣嘅，因為啲水管有時都舊，冇辦法。 除咗咧，你話爆水管修路咧，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好似我屋企附近荃灣地鐵啦，哇，啊、搞咗成年幾兩年啦，喺度修路。 咦，係喎， 係啊， 講開我真 係兩年啦。 嗱，荃灣我唔係成日去嘅，咁、但係咧，因為即係荃灣近呢個大帽山同埋城門水亭咧，但係咁我行山會經過荃灣啊嘛。 係。 我真係見到幾多嗰啲嘅叫做你所講嘅修路喎，整咁耐未整完嘅。 你修路喺條馬路啊，但係行人路整咁耐咧，但係咁樣啊，依、這個世界咧真係先苦後甜嘅。終於咧，我發現到原來咧，佢咧又整部 lift 啦，又整個行人電梯喎、 哦 啊，真係幾好喎、啊，都幾開心啊，可以方便啲長者咧。如果有啲係或者係輪椅嘅咧，都可以方便上到去，因為有電梯，以前冇噶嘛，即係冇 lift 啊，而家有 lift 同埋有行人電梯，啊、真係方便好多。 真係先苦後甜、 啊。依、這個世界係咁噶啦，所以話咧，雨後咧一定會有陽光。 哇！今日阳光好灿烂啊！ 系啊，好开心噶，啲咩都抱住开心嘅态度。 啱啊！荃湾真系，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好犀利就系咩咧？当你上咗天桥之后咧。哇！你去到邊度都得㗎喎。 好似係咪全香港咧最長嘅行人天橋啊？好似犀利過沙田新城市嗰邊喎。 沙田嗰邊嘅天橋都唔算特別勁。 佢都四通八達嘅。 係啦， 但荃灣依一個好似耗資都幾多。 係啊，灣仔嗰、那個港鐵站一出嘅時候，你都可以經天橋譬如去到會展啊、新舊翼嗰邊都去到曬㗎嘛。咁其實嗰個都已經做得好，但係荃灣嗰個咧。是直头好似蜘蛛网咁样延伸晒成个荃湾。 系啊，佢贯通咗啦。嗱，新嘅咧，我知道以前咧由荃湾广场咧就去唔到全新天地噶嘛。而家荃湾广场咧已经可以兜翻全新天地。 系啊，仲去到沙田大会堂啊，唔系沙田，系荃湾大会堂啊。 都挂住沙田喎，荃湾大会堂。 荃湾大会堂啊，咁啊， 系啊， 西铁站啊嗰边都去到晒咯。 系啊，又去海之恋啊，一其实你行行人天桥咧已经可以。 海之恋嗰边都去到噶啦。 去到啊，兜埋晒几个新嘅屋苑啊，天桥哇，真系好正。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多啲呢一類型嘅規劃咧，咁啊可以令到嗰個路面啊，即係馬路上面嘅路面咧，嗰、那個交通嘅舒緩好多。 係啊，可以方便啲市民啦。有時啊，落雨都唔使帶遮喎。 係啊， 係啊， 同埋買嘢食又方便咧，喺路德維嗰度。買完嘢食之後有電梯一上去，又唔使揼雨啦。 好多嘢食嘅，中意甜品又啱啊！咦，小販考慮下搬嚟山下荃灣啦。 啊，係啊，同你做鄰居好嘛？ 好，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睇下係咪真係好似頭先 Didi 所講嘅雨後陽光咁嗰種感覺啦？喂，早晨好。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今日都係咧。煙雨蒙蒙咁樣，依家啲蒙蒙雨添，係、 啊， 點冇陽光，係啊，咁啊天空密雲啦，咁啊能見度亦都相當低啦，咁啊有啲好似陰風陣陣咁樣，咁啊 睇嚟天氣咧就真係麻麻地噶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喺廣播度做運動嘅人咧都相對少一啲，咁啊有啲毛雨啦，咁啊揸車嘅朋友都小心駕駛啦，唔好為咗目的不擇手段啦，即係乜嘢咧？即係大家喂係咁俾朋友啊，越全疆啦，要準時翻工翻學咯，咁但係即係都要注意啊，路面上面嘅情況同埋道路嘅安全啦。嗱，講開道路嘅安全咧，今日有一幕。情景咧几有趣啊，小白， 你亲历其境啊？ 系啊，亲历其境。咁我喺一条马路入边咧，有三架车并排，其实咧就系喺咧临转入去叫做花墟啊，嗰、那个足球场，即系旺角场门口咧，即系有条路可以有三四架车并排嘅，咁啊继续再往前走啦。咁啊突然之间咧，隔篱嗰两架的士师傅咧。佢搞低車窗喎、 哦，我傾偈啊， 係啦，傾偈喎，因為嗰盞燈啊耐少少。 你有冇傾埋一份啊？ 冇啊，佢哋傾乜嘢咧？就係好大聲咁啊！今晚莫雷拉啦，咁樣即意思係咩咧？即係應該係有馬跑啦，估計今晚。跟住另一個師傅咧就再答佢啊，唔得噶咁啊！嗱，以上內容咧只係呢兩位的士師傅嘅一個 個人意見 內容嚟嘅啫。嗱，跟住我就覺得啊，好有趣喎、哦！咁當然佢哋梗係離遠已經知道對方係對方啦，因為日日都喺個路面嗰度行走，即係譬如我記得小白嘅車牌咁經過，我見到小白架車我都會搞啲車，喂去邊啊咁樣，即係嗰一種啊，即係朝頭早咧傾談咁樣，咁啊今早咧有兩個的士師傅喺度講下馬經，都講咗有成三四十秒噶咁樣，你可能會覺得喂三四十秒好短啫，但係一盞燈嘅時間可以促進到即係大家嘅友誼啊，又要忙住開工咧，即係你揸日間日間的士咧，其實呢個時候係搏殺噶嘛，同埋揾食嘅時間嚟啊嘛，即係準備啊喺啲屋苑門口候住邊個翻工啊，邊個出門口啊，咁啊即刻做生意啊咁樣，咁所以啊呢個平淡嘅相遇都我都覺得激情萬分啊，咁當然即係佢亦都提醒咗。我今日应该系礼拜三要跑马啦，跑夜马。咁呢个 咦，跑马你有号嘅系嘛？ 冇啊，我冇号啊，只不过听到咋，我冇乜呢啲资讯啊。跑马我就唔号嘅，最好咧就是、早啲由香港岛嗰边夹翻过嚟九龙。呢、這个就系我唯一要知道嘅资讯，因为好塞车噶。其实一跑马成个香港岛嗰边咧，因为啲车。系啊，转入去跑马地，跟住成条洪水就完全都唔系好行得到咁样咯。咁啊，呢个都系驾驶人士需要注意嘅事情啦。咁啊，你喜欢跑马咁，当然系一个温馨提示啦。你唔喜欢跑马嘅话，你咪当一个情景咯，系一个友谊啊， 系咯， 进友谊嘅马甩佬情景。 啱啊，啱啊，朝头早大家都可以揾多啲机会咧，就系同身边嘅人啊，或者你见唔到嘅，咁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同佢倾下偈咁样，令到个人咧朝头早都有啲甜甜地嘅感觉啊嘛，系咪？ 啱啊，系啊。 好，咁啊，唔该晒，咁啊，转头见啦吓，睇睇啊，详尽嘅天气方面系点先？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喺20度左右啦。咁啊，晚上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就会缓和啦，天色咧就会好转咯。咁啊，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又属于中级度嘅四嘅中级度嘅水平啦。嚟到咧就系朝头早嘅7:16啦，咁啊由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 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嗱，上一次咧，我哋都讲关于眼睛嘅问题啦。今次咧就真系想请教阿 Victor 啦。唔知点解咧，明明近来咧天气好潮湿，但系我对眼咧成日都觉得好干，甚至乎咧连隐形眼镜咧都好似黏唔实，成日想跌出嚟咁啊。 系啊，咁咧，因为上次我哋都讲咗呢个眼睛疲劳呢个情况啦。 嗯。 咁眼睛疲劳咧都会出现好似头先 Barbie 你讲嘅嗰啲情况嘅。 系。 咁如果你经过休息之后咧。咁咧呢個問題咧去解決嘅話咧，就真係屬於呢個眼睛疲勞啦。但如果你長時間休息之後咧，嗰、那個眼乾嘅情況都冇得到呢個舒緩嘅話咧，咁 Barbie 可能你要小心啦，因為你有機會咧就患上咗呢個叫乾眼症嘅呢個病啦。 吓、啊，干眼症都系一个病嚟噶，我仲以为系因为可能系睇得太多手机啊，或者系电脑屏幕一时攰嘅啫。 系啊，一时攰咧，咁或者你唔记得诶闪眼咧，或者真系眯埋眼咧，咁咧就会令到呢个眼好干啦。咁、但系如果你长期都系对住啲电脑啊，冇眯埋眼啊，或者你本身个身体有啲状态咧，即系譬如话可能有啲病咧。咁咧都會令到你嗰個眼咧就唔分泌足夠嘅淚水，咁呢個情況咧就係所謂嘅乾眼症啦。 嗯，咁點樣可以察覺到自己係咪患有呢個乾眼症咧？ 你開始出現呢個眼嘅呢個乾啦，咁咧同埋好似個眼嘅分泌物都比較結啲嘅，咁甚至乎如果你太乾嘅時候咧，你都會出現到畏光嘅問題啦。咁呢啲咧，其實就係乾眼症嘅呢個先兆嚟嘅。咁、如果你出現呢啲情況咧，又經過休息之後又冇得舒緩嘅話咧，就建議你睇一睇眼科醫生去檢查一下，咁就好啲啦。 係，咁有冇話咧咩人咧，或者邊一類人啊，年齡層又好啦，男啊或者女啊等等咧，係比較容易染上呢個乾眼症咧？ 咁樣乾眼症咧，好多我哋坐 office 嘅人都好多會有啦。咁、另外就係啲年紀大啲啦。差不多45岁以上噶啦，咁甚至乎其实我哋发觉咧，女性系多于男性嘅，咁甚至乎咧呢、這个更年期嘅人咧，患上呢个干眼症嘅人咧系特别多嘅，系啦，咁另外咧有啲可能有啲慢性嘅有啲我哋叫免疫系统疾病啦，即系譬如类风湿关节炎啊、红斑狼疮啊、干燥综合症啊，咁呢啲情况咧都会出现呢个干眼症嘅，咁另外就系可能其他嗰啲可能有啲药物啦引起嘅。咁甚至乎有啲可能係有啲即係以前嗰啲laser 做嗰啲近視手術嗰啲咧，傷咗個眼之後嚟出現呢個乾眼症嘅情況咯。 哦，因為咧我都成日見到坊間咧咪有嗰啲咩明目素啊、咩護眼素啊嗰啲產品嘅，其實係咪真係咧？如果身體缺乏某一啲嘅維他命啊，或者係某啲嘅物質咧，都會引致到乾眼症咧？ 咁而家我哋都可能我哋懷疑，即係同對呢、這個缺乏呢維他命 A， 又或者呢、這個Omega 3呢其實係有影響嘅。係啦，咁至於係影響幾大呢，就暫時呢個就真係要再多啲研究先知道啦。 係，咁有冇啲咩方法呢可以避免自己呢患上呢個乾眼症呢？ 咁首先呢，就係好似芭比你咁啦，即係可能少啲用眼啦。即系唔好睇咁多手机、电脑，系啦。咁就算你睇书都好啦，都系用眼嘅，系啦。咁咧就记得你睇书、睇电脑嘅时候咧，尽量咧就可能眯埋个眼。最一般嚟讲咧，30分钟咧最好就都要休息一阵嘅。所以我哋有时都叫啲病人可能饮多啲水啊，咁令你可能去洗手间啊，咁至少你会离开你工作环境，或者可能你睇紧嘅手机咁咯。 系。 咁另外咧就可能有啲人咧戴呢啲隐形眼镜。咁因为本身你干眼症咧，因为个泪液咧个分泌比较少咧，咁咧戴眼形眼镜好干噶嘛，咁就有机会咧会刮伤咗个角膜，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见到呢啲干眼症嘅人咧就会出现呢个角膜嘅发炎嘅，咁咧呢啲情况咧就建议就唔好长期戴呢个隐形眼镜，就算要戴咧，其实有啲系专门俾干眼症嘅隐形眼镜嘅，咁可以同你眼科医生去咨询下啦。咁另外就系、如果真系太干嘅时候咧，可以用一下呢个人工泪液。咁人工泪液嘅时候就系啲眼药水啦。咁呢个眼药水咧就特别要讲嘅就系唔好用呢啲含有呢、這个防腐剂嘅。最好就买呢啲独立包装支装嘅。咁嗰啲就冇乜防腐剂嘅，因为防腐剂都会令到呢个眼咧敏感，同埋佢都会对个眼有伤害嘅。 嗱，头先咧 ，Victor 讲咗几样嘢咧，都系好似自己一啲改变生活习惯啊，或者自己要留意自己自身嘅一啲方法啦。咁喺中医嘅角度，其实对付干眼症又有啲咩方法咧？ 咁我哋干眼症咧，其实呢个病咧，我哋中医嚟讲个效果都系几好嘅。虽然嚟讲咧，个检查嗰度咧，我哋都需要西医嘅确诊啦，包括呢个泪液嘅分泌测试啦、角膜嘅染色试验啦。但系个治疗嚟讲咧，其实因为西医嚟讲就系有啲即系可能滴眼药水啊，或者可能眼药膏，甚至乎呢个自体嘅血清嘅自制，咁呢啲其实都会舒缓一阵嘅。咁但系严重嘅话都要手术，咁其实个效果都唔系太理想。咁所以我哋中医其实就有几个方法咧，其实系效果特别好嘅。即系好似我哋讲咧，因为出现呢个眼睛嘅呢个干结啦。咁其實就同個肝腎嘅陰虛係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常見嚟講咧，都會有一個杞谷地黃丸啦去治療嘅。 咁但係有啲可能後生嘅，有啲可能氣血差嘅，咁都會出現呢個肝氣鬱結啦、氣血兩虛啦，同埋呢個脾胃嘅虛寒嘅呢個症狀嘅。咁呢啲就可能要揾翻你嘅中醫師去辨證論治去處理啦。 係嗱，咁呢個咧就真係關乎體質事啦，可能就要經過一段時間咧，有專業人士指導之下嘅調理咧，先可以做到啦。咁有冇啲簡單嘅食療啊，或者茶飲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係有助舒緩呢個肝眼症嘅咧？ 咁咧，其實咧，我哋江蘇散中醫院咧，其實有一個成藥咧叫潤木靈。咁呢個潤木靈咧就是、專門攞嚟醫呢個肝眼症嘅。咁佢裏邊嘅成分咧，主藥咧就係、呢個鬼針草。 係。 咁另外咧都有杞子同埋菊花製成嘅。 哦。 係啦，咁鬼針草就係而家研究嚟講咧，對呢個肝眼症咧有特別好嘅效果。所以我臨床上面開藥都會即係肝眼症嘅病人都會開呢個鬼針草嘅。 係。 咁平時咧，因為鬼針草啊、杞子啊、菊花、啊、都係比較簡單嘅藥。所以其實如果你本身懷疑自己有嘅話，同埋你本身又覺得唔係太嚴重嘅，咁咧其實。可以自己在屋企咧，就攞桂針草差唔多四錢咁啦，杞子三錢，菊花兩錢，咁樣當茶嚟焗水飲啦，咁都會有啲舒緩嘅效果嘅。 杞子成日都聽人哋講話係明目啦，咁所以咧得閒自己攞嚟焗下水飲咧，都係無妨嘅。 係啊，冇錯。 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註冊中醫師 Victor， 我哋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拜拜。 同一起的衝動，同一起的起哄。同呼吸这分钟，连节奏也相同。我想不到可找到曾放弃了的勇，沉觅中跌跌碰碰也未痛。你我试过迷途，怎么敢抵抗命数？一呼一吸也觉枯燥，年月都虚耗，我更怕这世糊涂。心中我自有分数，我要逃离那俘虏。你共我早已知道，你我有态度，无谓等到终老。今天要去高声预告。这分钟，连节奏也相同。我想不到可找到曾放弃了的勇，寻觅中，谁人能陪我乱跑？分寸，要有我态度，还是只求生存？即使这世不可预算，每分秒还在转，至少我从未怨。同一起的冲动，同一起的起哄，同享一刻感动。谁计较痛不痛？我只想要坚守我，你我也相同。 睇下你喺出边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0%，一首歌同一起哄。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系早晨啊，小华。 喂，你好啊。 系今日咧就讲下嗱，琴日讲过香港邮政啦，就出呢个三国演义邮票啦。咁、今日讲下啦，加拿大嘅邮政啊吓。咁佢哋近日咧就推出一个全民免费嘅寄明信片嘅活动。 哦，免费啊？ 系啊，咁啊计划咧向全国啦每户嘅家庭咧发送一张咧预付咗嘅明信片，即系已经帮你俾咗钱噶啦。咁意思系咩咧？鼓励民众咧喺疫情期间咧同亲友同埋朋友咧保持联络。市民可以将明信片免费咁样邮寄去到咧国内啊，即系由加拿大，即系可能多伦多寄去温哥华，系啦，或者其他地点啊，其他城市咁样啦，咁啊表达佢哋嘅思念同埋爱意。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几好啊！ 香港邮政真系可以效法一下，系咪？ 系咯， 即系当然会加添咗即系邮差嘅负担啦。我明白嘅，咁但系。即係呢一個送暖嘅感覺咧，有陣時收到明信片係窩心，因為我記得同小白去富士山咧，小白都好有心意嘅，佢用咗好多時間喺嗰、那個寄明信片嗰個位嗰度咧。 啊 用咗好多時間，即係你有好多親朋戚友、啊。 因為嗰個郵戳咧係戳落富，即係有富士山嘅 logo 喺度啊嘛。咁、 當然你亦都係好有心嘅一個人先會做呢一件事啦。即係對於你嚟講，明信片嘅意義何在咧？嚇、 明信片嘅意義咧，就係話俾人聽，就是、我去到一啲好特別嘅地方，都一樣會記住你嘅。如果你收到嘅話咧，嗰、那個感覺係特別唔同，就唔同你平時喂我揾開呢個人就繼續揾啦咁樣。因為咧，你去到一啲譬如你去咗旅行。但你仍然個心入邊啊，記住，譬如屋企人又好，情人都好咁樣，個感覺係特別窩心。 係啊， 即係佢會覺得你去咗玩，你都仍然有我啊。 係啊， 你諗下嗰個力量幾咁大啊！ 同埋對於我哋依家叫做科技年代嚟講啦，你要寫滿一張明信片嘅字咧、其實已經好有難度啦。即係你話我哋成長嘅年代，當然哇書信先係勁啦，明信片都係寫少啲字嘅。咁、但係估唔到。時而世易在明信片上面寫的字已經算是我們生活上面已經算是佔多的字來的 了。是啊，現在樣樣東西都是電話先行的了，是不是？ 是那今早如果你掛住一個人你咪寫一下張明信片， 是啊，寄給你寫一下紙仔給朋友，其實都是開心的，早上找多些甜甜地的方法哄自己哄其他人。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每日我都会有五分钟熄咗手提电话，等自己可以静下， 一有时间我就会接触大自然噶啦。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曾经讲过，一个人应当摒弃令人心尖的杂念，全神贯注地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屋企人讲一声，我会找到办法在繁忙的生活给自己休息一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星期一共有七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送院，年龄介乎23至74岁，当中六人无需留院，其余一人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七宗个案包括两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五人接种科兴疫苗。出现的症状包括血压上升、呼吸急促、异常胸部疼痛、左边手脚虚弱、晕眩、左手臂麻痹同埋皮肤出现皮疹等。另外，截至昨晚八点的过去24小时，大约有8700名市民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当中大约5500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大约2800人在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和诊所接种。8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的整体接种率是64%。目前累計大約113500人接種了首劑疫苗，當中大約115000人

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福山雅治的《Kakume》革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三月十号星期三，早晨啊，钟哥， 我讲咗先啊， 你讲咗先， 我讲咗早晨先， 你终于想讲早晨啦， 唔系，我话我开声第一个未讲咯，你讲先，我系唔讲啊， 哦，好，让俾你，让俾你，你先，叶师傅， 你让俾我又唔要啊， 讲咗啦嘛，啊，我到我讲啦，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都俾你 讲 快， 系啦，室外气温十九度啊，相对湿度70%。咁啊，鐘哥咧之前有提過啦，你就話咧，間唔時咧都會收到一啲騙案嘅電話嘅， 唔係間唔時， 係周不時， 周不時，我唔知點解嘅，即係咪佢哋都有一個鋪啊，即係有一個名單咧，就係呢啲好呃嘅， 係即係 mark 翻低有個 remarks 嘅， 呢個好呃啊，呃佢啊，係 啊，差唔多到手噶啦，feel 到蠢蠢地咁， 成日都有嘅，都唔知點解。 咁但係你有冇諗過點樣去到應對咧？即係嗱，之前咧就即係一開頭有嗰啲傳銷電話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 app 你可以裝落個電話嗰度，乜乜來電咁樣啦。咁如果佢嗰個電話偵測到係一啲商業嘅電話啊，或者係一啲可能太空卡嘅電話咧，佢就會自動幫你篩選咗，或者係話俾你聽佢係一間咁樣嘅公司咁噶嘛。你有冇用呢啲嘅程式，或者自己有冇方法咧？ 我有方法，我唔會用呢啲程式，我好想同佢哋接觸。 是 然之后同佢哋讲咯， 系 叫佢哋正正经经揾份工作咯。 呢个咪就系因为点解佢哋不断再打俾你嘅原因咯。 我要同佢哋讲，你唔好再做一个骗徒啦。如果你俾心机读书，或者将你嘅聪明才智放喺其他行业里边做一个正行嘅人咧，咁其实可能佢已经飞黄腾达噶啦。 咦？咁如果其实你喺电话里面同佢哋讲呢番说话咧，佢应该认得你系梁荣忠噶。 我唔会讲我系梁荣忠， 唔系你把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你会认得你把声啊？嗱，即系佢可能打俾你嘅时候咧，佢唔知你系边个啦。 咁我咪扮曾志伟咯。啊，你好啊，其实咧，我都觉得你咁啊，即系唔好再行骗啦。咁咪得咯。 哦， 再唔系叫阿欧扮太叔叔， 个小朋友，个小朋友系啦。喂，咁嗱，呢一啲就系骗徒电话啦。咁啊，咁醒嘅你就一听就知道啦，仲劝佢即系改邪归正啦，行翻正途啦。咁如果普通一啲宣传嘅电话咧，嗱，佢哋唔系想呃你钱嘅，可能只不过系帮公司 promote 下，或者睇下啱唔啱到生意啊，可唔可以帮帮手啊，睇下你借唔借钱啊。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咧都好抗拒呢啲电话噶嘛。 其实又唔使抗拒嘅，调翻转头佢都系打份工啫。即系如果呢啲正正路路嗰啲唔系话呃你嗰啲啊，咁佢宣传电话佢都系打份工。 不过好多时咧，你唔俾人呃，你都唔知佢真系呃你噶嘛。即系未到嗰一下，你俾人呃咗，你都唔知噶嘛。 咁你又讲得啱喎， 啱唔啱先？系啦，系啦。咁你对呢啲？宣传电话或者嗰啲传销电话，又有冇另外一套嘅方法？定系冇啊？由佢讲，好似话唔知讲够十几廿秒咧就坑噶啦嘛。 佢都好，又唔可以话惨嘅，即系佢都有佢自己嘅苦衷啊。咁佢咪俾佢讲咯。咁我都系攞一个电话听啫。以前你话讲紧两蚊一分钟计逐秒钟计嘅年代，咁啊梗系即刻收佢先啦。咁而家随住电话费嘅下降。咁佢都係想講嘢啫，咁我作為一個獨居嘅長者，我都係想有人同我傾偈啫嘛，咁咪因利成變咯， 即係 win-win 雙贏嘅局面啦。 你講啦，即係我起碼我覺得我自己仲仍然存活啊，喺呢個世界上有人同我傾偈啊嘛。 嗱，我自己咧就覺得，如果本身我都係有用開佢哋嘅服務嘅，咁我都唔介意佢打嚟嘅，即係佢得到我嘅資料係即係可能係我之前擺低咗嘅，咁但係有啲咧係純粹 call call， 即係佢求其撳個電話。系啦，佢连你叫咩名都唔知道，净系可能一开头就喂，而家好兴啊，有一只就系、喂你好啊，之前咧同你倾过一个贷款嘅问题噶咁样，跟住我心谂我都冇同你倾过，咁但系佢哋开场白第一句就系咁样啦，即系等你再听一下佢讲啲咩先啦，咁呢啲咧就系 call call 电话，咁我发现咧喺英国咧有一个男子啊，佢就。 實在太唔中意呢啲 call call 嘅電話啦，佢咧就揾咗一個方法咧去到應對，真係令到咧打俾佢嘅電話咧少咗，仲令到佢有錢賺添。 咦？之前嗰啲我冇咩興趣。 聽到有錢賺有興趣嘛？ 呢度講多兩句。 哇！唔知道香港做唔做到咧呢個情況？佢咧就話將自己個電話咧改咗做一個收費嘅電話。當有人致電佢嘅時候咧，就會向嗰啲人收取費用啦。嗱，當然啦，呢、這個號碼咧就唔係普通我哋話開機就開機噶啦。咁佢呢個收費電話咧都要即係開設一個開設熱線嘅費用嘅，就係10英镑。10英镑咧就開咗呢個收費嘅電話啦。咁然後咧電話每次嘅收費係幾多咧？就係10便士，即係1毫子英镑啦，你当咁呢一个男子咧就可以从中咧，即系十便士里面咧就分到7×7。 哦， 系啦，咁啊同应该系同呢个电话公司对分咁样啦。呢、這个收费电话开设咗4个月之后咧，佢得到咗大概300英镑嘅收入。咁佢开设呢一个嘅收费电话系10英镑啫嘛，即系佢4个月咧已经赚翻几十倍翻嚟啦，嗰个钱即系 cover 到佢开电话嗰、那个嗰、那个钱啦。咁佢开设呢个热线之前咧，每个月大概收到嘅广告嘅电话咧，大概就系20至30个。咁但系一段日子之后咧，就变咗咧得翻10多个啫。即係一開頭咧，可能就好多人好似鐘哥你咁啦，即係俾人 remark 咗啊，呢、這個 OK 啊，可以打去啊咁樣。佢話把聲又幾好聽，又會同阿你傾偈喎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即係有啲公司意識到，咦？點解無啦啦要俾錢出去嘅？原來呢個係收費電話嚟噶，可能咧就喺佢嗰個 list 裡面咧就刪除咗佢嘅號碼。 嗯。 咁日子耐咗咧，幾個月之後咧就發現真係少咗，因為嗰啲公司咧唔想再俾錢佢啦嘛，唔想再蝕俾佢啦嘛。咁佢咧個心態都唔同咗。平時咧見到啲電話打嚟啦，哇，好鬼掹掙嘅，即係又打嚟咁樣。咁但係而家咧，佢就好 welcome 有電話打嚟啦，因為佢幫佢賺錢啊嘛。 但係冇理由嘅喎。嗱，首先咪應該咁樣講，我唔太了解啊。因為佢可以開一個熱線，開一個電話號碼係要人哋俾錢先至可以打嘅。 係啊，一個收費嘅電話。 咁如果嗰啲宣傳嘅人 係， 咁佢哋都知道話，如果我接通咗呢個電話咧，我要俾錢噶嘛。咁呢條數邊個找先？即係打電話嗰個人咧，定還是佢都係一間公司，即係佢都幫一間公司打工啫？定還是入嗰間公司數先？如果入嗰間公司數嘅話咧，咁嗰個老闆冇理由咁愚笨地啊！既然要俾錢，我都俾錢啦，唔會噶嘛，梗係揀啲唔使收錢噶啦。又或者打電話嗰、那個，我打工嘅啫嘛，冇理由我自己帶錢翻嚟打工噶嘛，即係除咗我哋呢一行之外，係唔會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咁點會有人願意付出呢啲錢打俾一個客，而呢個客未必會做你生意咧？ 係啊，嗱，所以咧，佢而家收到嘅電話咪越嚟越少咯。就係因為嗰啲公司意識到，因為可能嗰啲公司唔知噶，佢未必去 check 噶嘛，係啊，佢未必每個電話 check 噶嘛。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佢根本你係邊個佢都唔知，佢都嗌唔出你個名，佢都係 call call 求其打啫嘛。咁到可能佢真係收翻張帳單，咦？點解原來打呢個電話號碼要俾錢㗎？咁梗係叫佢喺個 list 度刪除咗佢啦。咁但係可能已經俾咗一次錢啦，咁樣。 咁佢都賺緊啲。 係啦，咁但係呢個世界無窮無盡咁多，即係公司要打呢啲廣告電話噶嘛，咁所以其實佢都真係賺到一筆嘅喎。 賺到餐眼啦，賺得多又唔會嘅。 賺到餐眼咯，即係仲要最緊要係咩咧？個心情由討厭變成 welcome 喜歡。 嗱，咁佢呢個人咧，原本咧就喺呢一個名單裏邊就係打俾佢咧，佢會做你生意嘅。自從知道佢要收錢之後咧，佢去咗第二個名單，去咗黑名單。 黑名單， 你唔好再打俾呢個人啦，因為要俾錢。 係啦，咁所以咁，但係我又唔知道喎。你呢個電話咧，其實佢專係貨嗰啲即係廣告公司嘅啫嘛，應該自己有個電話係親朋戚友打俾佢用，親朋戚友打俾佢用。 我諗起咧，如果我唔知香港應該未有係嘛，即係要付費嘅電話。 我就好似冇聽過有呢一種啦。 如果係嘅， 如果有啊，個個都有兩個電話。 我即刻可以打俾我啊！如果啲付費嘅電話咧，令我諗起咧就係好多年前咧，嗰啲咩1788嗰啲咧，係 1733。 點解你熟過我嘅？ 嚇咁電視廣告賣到咁行？ 喂，你寂寞嘛？即係瞓咗覺未啊？ 我聽人哋講咧，話一開頭佢咪一接通就計錢嘅，咪每六秒1元啊？ 每六秒六毫， 每六秒六，後屘係1元嘅，即係睇下你係打去啲乜嘢嗰度啦。跟住我聽人哋講咧，話一開頭咧成段都係音樂嚟嘅，即係可能已經收咗你一個 分你錢嗰啲， 係啦，好慢。 你又唔可以咁講嘅，前奏嚟噶嘛？ 前奏， 即係一嚟有啲音樂緩和一下， 都緊要啊！ 喂，阿強，你。 都紧要啊！ 地梳洗，朝朝也好赶出门口时，有四则短信，全部字眼都极严重。答破裂用了两分钟，开门时用尽力大步去冲，又嚟电话响到走快耳聋，全部坏事接通。转去震动有乜用？又嚟电话一震动我，即刻感到头痛。索性熄机，应该有用。不过呆在地铁车门前，难不过如何入到车里面，但替你表演出集嗰阵又接到 call call， 银行话有优惠换锁，我话钱嚟计我好多，讲大话现实系违约最多。望见通讯录已失控，有几多朋友？302位手机过分重。一日100,000通，讲乜都冇用。全部满透内容，禁停电话去发下未发的梦。哇哇哇，手机拎上手，抛一抛上天，回旋沉下去的一瞬，再接返返手一滴，平衡跌咗落长度，撞烂之后不想再用。 都唔係淨係話有宣傳電話先至停一停嘅，有時都要放低你手上嗰部手提電話，俾自己清一清空，請關掉手提電話。佢係黎曉陽， 我係崔潔彤，我好少喊噶，因為我覺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崔潔彤聽歌嘅時候好吸引， 係咪？ 係 點樣吸引？ 即係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樣，好吸引， 好認真係嘛？ 好認真， 以後你踢曬佢， 好好好出色啊！ 多謝多謝。 咁啊，有陣時要認真，嗯、有陣時咧，你面對一啲驚嚇嘅時候咧， 要點？ 會殺你一個措手 咩啊？對 call 啊？ 講鬼故啊？ 你嗰套嘢我睇啦，我睇咗啊，我睇咗啦， 睇咗啦， 我找數啦，阿張傑同叫我睇嗰度， 係係，好唔好睇？好唔好睇 ？OK OK OK， 唔錯唔錯。 咁即係我嘅問題啫，我講得唔好， 都話啦， 係啦， 如果你唔講嘅話，可能早好多題。 係，對唔住， 係啊， 我之後已經補咗一 Q， 係 係，我知啦， 睇啦，中國，但唔緊要，有啲嘢要擲過年，就睇對 call 啊。 係啊，勾過年之前，係過新歷年之前咧，同我講，喂，呢啲嘢唔好擲過年啦，過年前睇咗佢啊，佢同我講。 咁我都安慰嘅，即係我 case 係冇問題，只不過我係演繹得唔係幾好，係啦。咁我下次淨係講個戲名嚟睇啦，完， 唔好加任何， 唔好加自己嘅意見落去啦。 驚慄片喺電視機或者喺電影嘅世界睇嘅 OK 啦，如果發生喺你自己嘅生活嘅地方或者自己间屋咧，就麻烦啲啦。嗱，话说咧喺纽约咧有一个女子叫 Samantha 咧就觉得啊，自己个浴室咧明明已经用咗嗰啲浴室嘅暖炉噶啦，点解开着咗都系咁冻嘅咧？咁佢又好嬲啊！ 换个暖炉咯， 系啦，佢换过啦，佢换完之后咧 买多个。 都買多個，發現都係陰風陣陣咁樣，好似一啲暖氣咧會流咗去第二度咁樣，咁佢就大惑不解啦，決定咧就周圍喺個浴室嗰度咧敲啊敲，跟住敲敲下咧，咦嗰、那個叫做嗰、那個鏡咧。 有啲空洞性喎、 啊。首先佢點解知道嗰無端端點解會敲牆先嗱？佢覺得啲暖氣走咗，咁佢第一個諗法應該係換暖氣啦，或者揾裝修師傅啦。 係咯，即係睇下部機啊嘛。 係啊係，點解會諗到敲？ 因為 敲 嗰個暖氣，佢換完又換，好似鐘哥咁樣講啦、嗯。跟住佢仲要係一個黑刺嚟嘅、 嗯 哦，根本就冇機會流出空氣。 佢冇睇嗰啲驚慄片咧，或者恐怖片，啲人點樣去驗證？邊度漏走一啲嘢咧？佢應該自己放一啲煙出嚟，跟住睇下啲煙咧， 跌 咗去邊度？ 喺邊度？點樣可以自己製造啲煙啊？ 即係咪點支香啊？ 點支香 啊？ 即係做實驗嚟咯，而家係 咧就會去咗嗰度嘅，咁你就知道咧。哦，原來嗰度有窿咁樣。 係啦，嗱，鐘哥呢個都係一個方法。佢個方法咧就周圍敲啊敲啊敲，敲到有啲空心磚喎，一個嗰個鏡後邊咧，喂，估唔到咧，另外仲有一個天地喺度嗱，呢、這個 Samantha 咧就表示浴室咧就冇窗啦，同埋冇通風口嘅、嗯，但係氣温咧都一直好低。跟住咧佢又將自己浴室個鏡咧拆咗落嚟，起寮發現咗咧呢一個秘道，而呢個秘道咧 去邊啊？ 通往一間房間嗰度。 咦？喂，咁似啊！真係崔傑彤叫我睇嗰套喎，對 call 喎，佢咪又敲個牆，呢個空心，跟住佢咪唔知點解個女主角咧無端端要揼爛埲牆啦，咁跟住咧落有條樓梯落去啊嘛，然之後咪有間房咯，有張凳喎， 嚇， 張凳冇人嘅。 真係啊！ 有先驚 啊！係啊，呢、這個 Samantha 咧就入到去嗰條樓梯嗰度一路行落去啦、嗯，有另外嘅一間房，而嗰間房咧係滿布垃圾，即係咩啊？有生命跡象 咩啊？ 喺嗰度住過， 有垃圾啫喎， 有垃圾，即係可能前一手喺嗰度住過咁樣，但係咧突然間咧俾你嚇然發現咧呢一樣有一個密室，間密室仲有人住咧。你會好驚噶嘛？即刻咧令到啊呢個Samantha 咧諗起一部戲啊，《 上流寄生族》。 嗰陣時，《 上流寄生族》咪又係咁樣咯。 講得冇錯，但係咧網民啊即刻聯想到1992年，可能鐘哥聽過恐怖電影啊，《腥風怒號 Candyman》啊。原來咧 咁押韻嘅Sandy 怒號 Candyman 係咪歌名嚟㗎？ 腥風怒號啊，即係中文譯做 Candyman。咁啊 ，Candyman 係based on一件真人真事改編，1987年咧，一个52岁嘅女子咧、就声称被人威胁啊，但冇人相信佢、原来咧，佢屋企住多一个人，咁、咧趁夜晚出嚟嘅时候咧，就喺个镜嗰度杀咗佢。跟住 系真人真事， 系啊呢一件即系 based on 头先我讲嗰部电影系真人真事，系1987年，但系依家现实世界发生紧嘅呢件事咧就冇杀人犯嘅，纯粹 有条秘道， 系 有 条秘道 见 到一 间 房，跟住间房入边咧有人住过嘅痕迹 咁 样， 都唔可以证明嗰间房里边曾经真系有人住过嘅，可能系有啊装修师傅，我得闲装修嘅时候我抌啲垃圾落去，我抌完之后又唔想执，咪封咗佢咯。好多時候而家啲新樓係咁樣嘅喎， 或者偷懶係嘛？即係入去揭一揭嘅時候， 你留意一下喎、哦。 鐘哥都講得好冇錯，有陣時候我睇嗰啲樓盤全真，跟住有啲驗樓師， 你揭下嗰度，咦嗱哇！ 有包煙喺嗰度啊，仲有兩支 嗱， 大家知咩事啦？冇理由係建築商送兩口煙俾你食下 啊！你唔可以驗證嗰一樣嘢噶嘛？ 係啊， 通常嗰啲都係啊。 呢一件事咧，即係如果喺外國咧，真係好驚；但如果喺香港就好開心咯。你諗下，你買咗一間300尺嘅屋。突然间敲咗两敲，有多一间房出嚟，仲有楼梯代表咩啊？即系复式啊，复式代表咩？香港就代表再贵一啲咯。 我之前咪讲过咯，即系我梦想自己间屋咧，就系屋里边要有一条楼梯啊嘛。即系咁，即系可以复式自己上去。就算而家住单层咧，我点都要整条楼梯 系 好近啊，即系行上天花板都要咁样。咁先大噶嘛。 点啊，钟哥你可以去纽约呢度住一住。 呢真系唔使担心。香港你几开会见到咁样？即系你话你敲一度，你空心砖就梗系多啦。你话敲开咗 成间屋都系空心，冇一嚿砖系实噶。有阵时啲驗樓師都幾有趣，有陣時攞住一支金屬探測器咧，唔係探測金屬嘅喎，佢愛嚟卜啲磚，跟住好快佢哋就聽到嗱呢度咧，基本上成個廁所都係空心磚嚟嘅，咁咧你就叫啲師傅執漏嘅時候咧，成幅牆都執漏 過， 成幅牆都執漏係咩概念咧？就是他冇认真 做好， 即系佢成屋墙都系 再 执过。 如果一个好简单嘅实验啊，如果我哋今日大家翻去即刻试喺埲墙度敲啊，你知唔知最快有啲咩嘅回应啊？ 就隔篱会敲翻咯。冇敲啊！冇敲啊！ 可能都系，因为太薄， 太薄啊！而家啲 太薄，有阵时都真系会听到隔篱屋。讲嘢，你屋企会唔会听到隔篱？ 梗系听到啦，好应声嘅，未必系蹦。 好嬲，系好嬲啊！真又讲翻啲隔篱屋开 party， 又话啲鞋行晒喺度啊，又话打牌啊，又话玩十三枪啊，咁样系咪？ 即系唔好话我隔，我有个朋友住间屋隔篱屋，咁啊，佢唔系话因为碰墙薄，但系你有冇留意？而家啲门好薄啊，即系嗰度大门咧，唔系实心门嚟噶嘛，所以啲声系好应噶嘛。因为隔篱屋夜晚。必定唱歌啦，放仲要放声豪唱嗰啲咁样， 必定唱歌，好多咁 样，放声豪唱歌好搞笑。 因为我想话我嗰部 lift 咧，都长期有个通告就系话， 请勿歌要唱歌， 系啊，夜晚歌声太大，请大家即系自己注意翻。因为其实我哋嗰栋楼咧唔系好多户人，即系都唔系好高嘅啫嘛。咁所以其实都即系咁少嘅住户里面咧，都总系有人唱歌。 即系要连张纸出嚟话，请勿在 lift 中唱歌， 唔系在 lift 中唱歌，在屋企唱。唱歌啊！ 好啦，唱得唔好， 有人投诉啊！ 跟住咧就会弹埋琴，即系好似自制卡拉 OK 咁样弹埋琴，都唔紧要。咁可唔可以唱好听啲先至唱咧？即系正所谓绕梁三日咁样啊嘛！而家直头佢就系将 尽咗力噶啦， 第一个字啊， 第一个字啊， 我就系想俾第一个字佢 啊，真系 即系咁样啦， 好嬲。 咁跟住咧， 嘈。 另外一个咧就系嘈嘈。逢礼拜六日咧就必定吹 saxo 风，息事风。 哇，咁有！教學樣嘅咩？你嗰邊？ 但佢永遠都係出一隻，就係新不了情。 青雲嘅 fans 嚟 嘅 fans， 青雲嘅 fans 嚟 嘅，大佬。聽都係聽嗰段， 越靚靚嘅出嚟啊！好狗到啊！ 但其實合理喎，佢未練好嗰段，佢又點會開第二首歌嚟學咧？ 我朋友問佢吹咗幾年。 喂，好驚喎！你哋嗰啲好似靈異事件咁樣嘅， 唔係啊！ 嗱，又有個通告叫你不要在夜間唱歌，跟住咧，你嗰邊就永遠吹聲 笑， 吹 聲笑，不斷吹， 因為好驚，好驚慌喎！ 我真係覺得有啲問題咯。你咪個個禮拜都睇一次《新不了情》，要學一次劉青雲咁樣嘅，真係奇怪。 我之前啊，隔離屋有隻鸚鵡啊，每一日都係唱同一句歌。 嗱，喂，鸚鵡就 鸚鵡冇計， 你冇得投訴。唔係最慘係咩？你冇得投訴，因為首先你係愛動物嘅人，第二佢，但係佢真係好密。真 系唔系呢个有办法解决嘅？点解佢经常唱同一只歌呢？因为冇人教佢唱新歌嘛。你咪教佢唱一只咯，好过我日日都听新不了情。 的确系太搞笑啦，光怪陆离嘅事，即系喺香港都有发生。可能喺《纽约时报》嗰度就系讲紧 讲紧呢 香港，点解成日吹些时风都系 新不了情系嘛？系啊，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招待一般海外观众。日本政府下个星期将会同东京奥组委、东京都、国际奥委会同埋国际残奥会进行五方磋商，以作最后确认。另外，东京奥组委计划今个月25号开始进行圣火传递，除咗特别嘉宾之外，福岛县举行仪式的场地同埋沿途亦都避免观众聚集。欧联十六强次回合，多蒙特同波图晋级。德国的多蒙特主场凭住夏兰特两个入球，同西班牙的西维尔踢成2-2。两回合计，多蒙特以5-4晋级。另一场赛事，首回合落后的祖云达斯主场面对波图，两队在法定时间踢成3-3，需要加时。奥利华拉为波图射入重要作客入球，虽然祖云达斯之后凭住拉比奥特顶入追平4-4，波图凭住作客入球优惠晋级八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5，人民币6.50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1点，升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85美元，卖出1,716.93美元。天气方面，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呢、這个时间咧睇下股市嘅情况先啊！即刻请我哋嘅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啊，不如今日咧先由啊，琴日嘅市况开始讲起啦。咁啊 ，Bloomberg 就传出一个消息话，中国国家队入市，维持稳定。咁啊，恒指咧咬腰回弹啊，232点啦，总成交金额咧2759啊，接近咧即系都差唔多噶啦，有成3000亿嘅成交啦。咁样，咁你见到哇，市况又开始释出一个买入嘅信号啊，会唔会睇得乐观一啲，定还是系？啊，少少回弹呀、啊、即係嚟緊都比较麻烦啲呀，咁样成个市况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好啊，其实即係唔知啦，每次低位一反弹就话国家队入市嘅，咁就呢度就好奇怪。不过我諗就都好似我哋琴日都有分析啦，其实虽然个市短期都係比较波动嘅，不过呢啲琴日啲新经济股呢好多咬腰系上返嚟㗎嘛。咁、我哋都有提过，其实新经济股基本面系冇转变㗎嘛，只不过呢就之前系因为嗰、那个债息升咗啦，咁大家要revalue 嗰啲即係高估值嘅股份啦，咁所以有一个比较明显嘅调整。咁但係去到某一个水平嘅话呢，某一个估值嘅话呢，就始终会有啲基金或者投资者方面呢就觉得系有吸纳价值嘅。咁所以变咗你见到啲新经济股琴日呢就好多低位都有个承接力系反弹翻上嚟咯，咁我谂就开始都去翻咧，就算大家唔系话好有信心嘅，但起码都有希望咧买到第一注，希望想开始即系之前喺高位追咗想喺低位个成本系沟沟嘅又有啦，或者之前系高位冇买到嘅，而家去翻啲吸引嘅水平咧，可能会即系心喐喐想买嘅，咁嘅投资者亦都有啦。咁所以你见到开始系有啲承接力嘅，咁我觉得就当然你话系咪完全可以确认见咗底咧，系咪可以即系转势咧？咁当然未得住嘅，但系起码咧就叫有啲人买翻先咯，同埋有啲沽空嘅投资者可能开始有 short covering 啦。咁我谂个市开始系增持去搵一个平衡点咯。 咁但係市況係咪都係相對幾波動？因為連日來咧，全日高低波幅咧都接近700几、800点嘅咁樣。咁即係如果有啲朋友吹咗衍生工具咧，買上又輸，買落又輸咁樣， 唔買咯， 唔買唔買，咁你睇住佢又更加輸，係啦，唔買究竟係咪唔輸咧？啊，咁啊真係要 Kenny 再講下，係咪市況呢排都會波動少少啊？ 我一定會嘅，因為點解咧？頭先講啦，好多股份之前係好高估值啊嘛，咁你因為你而家唔係因為突然間出現咗一個係公司本身咧嗰個基本面轉變，或者係有個突發性消息啊，或者係嗰個係一個政策而令到嗰個市勢轉變，而家係因為嗰個係債息升咧，而嗰啲人係重新評估個估值啊嘛，咁所以變咗你邊個叫合理估值呢？其實大家都有嗰把尺都唔同㗎嘛。咁同埋個債息究竟會唔會再升呢？大家亦都未估得到㗎嘛。咁就喺呢個時間嘅話呢，就一定係比較波動同埋係比較飄忽嘅。咁尤其是本身嘅估值已經係高㗎啦嘛。咁就更加令到投資者方面呢就更加會比較謹慎啲囉。所以就都有心理準備呢，可能短期個市勢方面呢都係比較反覆啲嘅。但我覺得睇住一兩個位啦，譬如你下面嘅28000点呢個水平啦，咁同埋上面呢能夠突破翻企得穩喺30000点樓上嘅話咧，咁就會有一個明確嘅走勢走出嚟咯。 明白。 我今朝好想同阿 Kenny 傾偈啊，即係尋求心理輔導啊。點解咧？因為琴日咧啱先講完話，喂唔係，而家要轉攻為守，唔係幾好啦。即係尋求一啲可能係收息股啊咁樣啦。今日突然之間睇報章報道咧，就話喂唔係，本港市道回暖、啊。點解只係相差一日？咁啊問下，係咪個變動可以快到24小時已經轉曬風向呢？ 其實會快嘅，因為咧基本上個市你諗下，農曆之前咧抽上去嘅話咧，都係好短時間抽上去，因為而家係一個資金主導嘛。其實過往呢幾年個市都係咁嘅，即係自從量化寬鬆之後嘅話咧，都係一啲流動性主導嘅市，唔係話嗰個經濟基本面行咗一個方向而導致個牛市啊或者熊市。因為如果你個經濟基本面出咗個方向，啲企業盈利方面咧有個上升周期或者下跌周期咧，而係行一個市況嘅話咧，咁就會比較係慢慢地上啊，或者慢慢地落嘅。但你而家係啲流動性係資金啊嘛，咁你一窩蜂湧入嚟，好似過年之前哇，日日都係北水淨流入都係100几-200亿嘅，咁你個市咪升得好快咯。咁但係調翻轉啲資金會走噶嘛，或者啲資金會改變方向噶嘛，咁咪落得好快咯。咁所以呢個 都系呢几年咧，股市嘅特性都系咁样， 即系同感情一样啊，要嚟就嚟，要走啊走，捉都捉唔住咁样。 系 唯有睇多两眼啦。 睇多两眼。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譬如以今日咁样去讲啊，今日话诶，本港市道回暖啦，譬如话一啲银行股或者另外一啲咧，譬如中银啊、友邦呢啲咁样，博唔博得过咧？ 系友邦啊，礼拜五出业绩啊， 系啦系啦。 嗯，其实啊，头先钟哥都讲得啱嘅，因为而家咧个市况系咁嘅话咧，以前大家我哋即系上一辈啲投资者可能譬如买汇丰啊嗰啲咁样，你就真系同嗰个股票谈感情嘅，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咧就不应该谈感情嘅，即系你睇一唔对嘅话咧就应该转换对 噶啦，转换对象啊， 买就好啲。 阿 O 嗰句唔好嘥时间啊， 冇，千祈唔好，我跟 Kenny 学嘅股票嘅市场，我跟 Kenny 学习啊， 因为个风向其实或者主题咧都会转得比较快。咁但係當然睇嗱，唔同嘅人有唔同投資嘅策略啦嚇。譬如你好似騰訊或者呢啲係美團呢啲，其實佢雖然個短期波動係大，但你大嘅方向咧係行到出嚟嘅，因為呢啲個基本面咧係一個持續性嘅盈利增長啊嘛。咁所以其實一個投資組合咧，我覺得應該有分開一啲中長線嗰啲叫 core 嘅 holding，一啲咧就係比較即係中短線咧我哋炒嘅持貨。咁你就變咗咧，係可以平衡得到你。如果唔係咧，你成日有出出入入，成日出出入入嘅話咧，咁你又可能捕捉唔到一個大浪咯。所以我覺得投資者要分開你自己投資組合嗰個情況咯。咁頭先你提到嗰啲友邦啊呢啲，咁一定係即係長期持有噶啦。即係你睇翻個圖就好簡單見到，雖然佢都係有上有落啊嚇，但係你拉長啲睇嘅話咧，其實佢都係一個長期嘅上升軌嚟嘅，因為本身個基本面咧個質地係好啊嘛。咁你見到佢哋嗰啲即係業績咧，雖然係舊年受到呢、這個疫情因素影響啦，咁一定係嗰啲跨境嘅保單受到影響嘅。咁但係你唔好淨係睇一段嘅時段啊嘛，你要睇我哋叫複合增長率啦，一個叫做持續性嘅複合增長率咧。你睇到佢係做到一個係持續性嘅增長嘅。咁尤其是佢哋嗰啲譬如新業務嘅價值嘅增長啊，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啊呢啲啊，全部都係行業即係首屈一指嘅。咁所以呢啲咪可以當一個 call holding 咧，就長期持有咯。 嗱，所以咧股市都要睇下有冇鬼啊，有咩鬼啊？上 升 鬼 啊，係啊。嗱，我又想睇下呢個板塊有冇上升鬼啊 ，Kenny。咁我見到咧就話中國三大電動車咧，就可能會傳聞就會嚟香港上市啦，包括呢個蔚來汽車啦、小鵬汽車同埋理想汽車啦。咁我睇翻啲資料咧，佢有講呢個新能源汽車嘅銷售量嚟到計咧。中國而家就係全球最大嘅市場嚟嘅，咁亦都有話預計咧，今年內地嘅新能源車嘅銷售咧會大增四成啊，至到180万架。咁如果你話真係傳話嚟到香港上市，即係叫做進一步靠近呢個內地嘅股民啦，咁呢一個電動車嘅板塊前景係咪都相對叫做穩健啲，或者有啲潛力呢？ 雖然近排都係跌得多嘅，因為受到 Tesla 因素所影響啦，都曾經即係跌得比較急嘅。但我覺得嘅股份還股份啦，即係行業嘅前景嘅話咧，其實係睇好嘅。因為頭先提到數字方面咧，好簡單。你中國方面咧，其實淨係中國個目標咧，嚟緊2025年咧，都已經係要將嗰個係新車方面咧，20%-25% 咧，就係純電動車噶啦。咁你全中國一年係生產緊呢個係唔係生產係銷售緊2500万輛車。咁你20%-25% 係講4-500万輛噶嘛？咁你而家 Tesla 咧，全球都係賣緊幾十萬輛車啫嘛。咁頭先你話提個數字話180万輛嘅，其實180万輛都未滿足到國家嘅目標。咁其實而家最主要係嗰個生產力，嗰、那個 capacity 就唔係話個需求冇需求，而係個生產力。咁所以只要佢譬如上市或者係再集資，佢拓展個新生產線嘅話咧，咁其實你個生產力出咗嚟之後嘅話咧，就有一個銷售出嚟咯。咁你睇翻好似Tesla 都係啦，佢哋喺上海個超級工廠咧，佢哋第一期嘅第二階段，第一期佢哋基本上就第一階段已經係嗰、那個生產力已經用滿曬啦嘛。咁而家已經講緊第二階段嘅係開工噶啦，所以見到咧其實個需求會好大咯。 咁可能大家都可以捕捉下呢个电能车嘅板块升浪咯，咁趁佢回调，唔知系咪买入嘅时间咧？咁大家 你讲买入个股票定买入架车啊？ 两样都可以嘅。嗱，如果你 车价有冇回调， 系你可以买股票之后买车， 股票之后买架车。 嗱，成日都讲啦 ，Tesla 有人系即系10-20蚊美金嘅时候买噶嘛，依家即系前排700几蚊美金一手，系咪先？咁你就会觉得哇，即系如买架车都不是梦啦，买两架 添啊，嗰个有原机喎，你一定要买咗股票先至可以买个车，赚咗钱啊嘛！但你唔可以买咗个车之后买股票，因为你买咗个车冇钱买股票， 可能真系咁啊！但如果 果行電能車咧，可能又慳翻啲有錢，又夠錢買股票， 係啊， 可能係咁樣啦嚇。唔知係咪咁樣啦？今日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拜拜。 係。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好，睇下有咩優惠啊！ 其實呢個優惠環節咧，即係係咪可以日日做嘅咧？ 係可以噶， 係咪每日都有優惠嘅？ 有 㗎，喺我哋有呢個地方。 睇你點睇優惠嘅定義啦，係啊，着數 有冇着數？日日都有着數。 正所謂一雞死一雞明，當然啦，你話 UA 啦，即係離開咗香港市場啦。咁當然我哋就梗係唔太開心㗎啦， 有一個回憶啊， 係好多回憶啦。即係 Kitty 又話：哇，即係細個 喺沙田嗰間， 係啊，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邀約你去睇戲，係咪先？ 冇，係 咩？ 係 啊， 係我約啲。同學仔去睇啫， 我留下不少腳毛，所以唔使再做激光脫毛咁樣 甩曬，因為 小白亦都即係會睇下戲啦，係啦。咁鐘哥亦都，你有冇去呢個 U A 睇戲嘅？ 點會冇啊？點會冇？但我入到去我都唔敢肯定嗰間係咪 U A 噶嘛？老實講， 點解啊？ 間間差唔多， 負責買飛噶嘛？ 你只係會揀究竟嗰套戲有冇喺呢度做？你唔一定係咪嗰間戲院咧，或者嗰條院線，你唔會諗噶嘛？ 係不過記得咧嗰陣時啱啱有 UA 嘅時候啦，咁就有個 City Line 即係城市打電話嗰個咧。舊時咧買飛咧就除咗真人去早一兩個鐘頭去買定飛啦，等旅伴去睇戲之外咧，咁啊仲有一個打電話咧要買飛嘅。你哋記唔記得打電話買戲飛嘅年代點樣打嘅咧？ 攞个电话打咯，系 咯，嗱，攞个电话打啦，咁系真人接你定还是系揿请按一字，请按二字？ 我记得好似真人接噶， 真人接系咪噶？记得系真人接，钟哥咧， 我唔记得啦， 你唔记得啦？ 我冇打过，因为太近啦个戏院，我直接冲落去买， 快过打个电话， 快过打电话。 咁如果我讲错咧，听众们就补完下啦，呢啲历史嘅嘢。咁我记得咧就系揿一啲自己嘅想睇嘅场次，咁佢会 up 晒嘅。譬如如果你想 哇等好耐喎呢啲， 冇辦法，舊時等好耐已經算快噶啦。嗱我再講多次，舊時等好耐已經算快，打電話買飛呢個舉止啊嚇。咁你最後就輸入自己嘅叫做手機號碼，咁佢有個確認碼俾你，你去到門市嗰度就再攞飛咁樣。因為嗰陣時就唔係部部電話都可以上到網啊嘛，但係手提電話就個個人都有，開始普及嘅階段。 即係我用撳掣嗰啲噶嘛。 係啊，撳掣咯，係啊，即係如果你想睇ABC 戲，咁你咪撳一字 ，C D E 戲咪撳二字咁樣，撳錯咗就要收線再打過啦。呢個就係當年要面對嘅嘢啦。 咁揀位咧， 崔傑同整落街， 我自己落埋。咁揀位係點揀法啊？ 揀位佢未， 而你要對住 sitting plan， 即係 F 十八咁樣輸入噶咯。 揀位係點樣咧？ 都真 係咪 F 就撳五 ，M 就撳六？ 定還是佢幫你 run 咗一啲， 所以 咪 等咗好耐。 最好嘅位 咧， 我唔會信嘅。 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咗實情係點樣，但係打電話買飛呢個我都幾記得有呢個。 小白呢對人充滿呢個信任先。 我成日覺得佢最好嗰啲位一定留翻俾自己㗎啦，咪係咯？ 睇下咩戲啦？你估真係套套戲都咁多人睇咩？如果係咁啊，做電影發咗達啦， 我嘅電影市道復甦啦。如果 係啊， 同埋留翻俾自己做乜啫？佢睇一次都夠啦，佢咁多場。長長都 留 翻俾自己咩？ 係啊，咁啊，正所謂一雞死一雞明啦。咁啊，見到人哋執笠咧，其他嗰兩至到三大院線咧就推出好多嘅優惠，即刻推出呢個戲飛買一送一啦，買戲飛啊送炮谷啦。咁啊，更加咧，如果你結合一啲虛擬銀行咧去俾錢嘅話咧。直情啊，送你一張戲飛去睇添啊，一蚊都唔使俾咁樣啊，咁啊呢個都係近排想即係刺激市道復甦啦，咁啊想大家入翻戲院啊去享受睇戲嘅一個 不過都 係方法啦。 即係而家講啫，你而家就算話戲院開翻，咁嗰個入座啊，亦都唔係去全院滿座嗰只啦，因為都係嗰個 間住 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你作為一個我作為一個市民啊，我去睇嘅時候。我點解要入戲院睇呢套戲？又係另一個問題啊！即係哇，第一仍然都係唔好咁多人聚集啦。第二就係而家我哋會啊，呢套戲係咪值 得去戲院睇咧？我哋自己都會盤算緊呢一樣嘢。 究竟係等佢出碟啊，定還是係第時喺串流平台啦？咁樣特別少咗，其實戲院少咗家庭客啊。我有啲做院線嘅朋友，可能舊時即係譬如上一啲卡通片，可能小白嘅小朋友都話：爸爸啲同學有講呢套戲啊，帶我入去睇，咁爸爸梗係會啦，係咪先？小白都係行慈父路線，咁啊一家大細禮拜六入去睇套戲咯。咁但係即係舊時可以咁，但係你依家就覺得啊，即係好似即係好又要隔開坐，跟住又好似不如遲啲出碟先買 DVD 或者。 咪串流平台咧，嗰個問題係最大，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就係覺得，喂，屋企嗰啲都睇唔曬，我仲要共入去，又要揾時間，又要搭車出去，又剩咁樣。所以頭先阿 O 咧講咗個 point 好好，就係話，如果係佢啲同學仔成堆都話，我哋一齊想睇啊，就當係一個叫做 活動 活動，先至會出去入戲院睇。如果唔係都會留翻去過嚟我屋企私人影院算啦咁樣嘅。 咁隨住係而家好多人屋企咧。即係影音設備齊全啊，仲靚過喺街睇嗰時候，點解要戲院睇咧？咁當然戲院係不能取代嘅，因為大家集中做一件事啊嘛。咁我成日都話，院商們真係要諗啲計，引啲人入戲院啊！你不能夠再喺度話，我傳統式我有套戲啦。咁但係而家係咪講真啊？而家咪套套戲好睇啊？唔係啊嘛。咁你點樣引啲人入戲院咧？所以我之前都講過。點解唔諗就係嗰啲而家好多串流平台拍嗰啲電視劇幾集嘅，好好睇噶嘛？點解唔喺戲院一次過播曬佢咧？不如八集嘅，我由朝早十二可能早場添啊，十點跟住12点做第二集，一點做第三集。於是者你買可能一張戲飛嘅錢，或者 一張票睇到笑， 睇到笑。你用呢啲吸引啲人入去，譬如話啱啱最近呢個《 旺達與幻視》，《 旺達與幻視》 我幫你講啦， 好睇。 你講唔到個名，《 旺達與幻視》或者之前《Star Wars》嗰個《曼 達洛 人》，《曼達洛人》嗰啲係幾集噶嘛？但係真係超越咗一個電影嘅級數噶啦。你應該用呢啲方法引啲人入戲院，啲人入咗去睇咗一集，佢唔會走噶， 欲罷不能啊！ 佢會睇埋第二集，佢會睇埋第三集，於是者引翻啲人入去，變翻一個習慣。 我尋日咧都有睇到一個電視嘅特輯啦，咁佢都有訪問到一啲經營戲院嘅朋友啊，咁其實佢哋我都睇到當中有啲使命喺度嘅，即係譬如佢揀啲片種，咁當然有啲即係一定係賣座嘅，佢都會揀啦。但係有啲可能佢係專係做一啲本地嘅電影嘅。講真，你喺串流平台好多時你就係睇大製作啊嘛，係咪？咁亦都有啲譬如你話去到即係油麻地嘅，咁你會睇一啲好藝術嘅電影係啦。咁我覺得都有我哋必須要支持嘅 嘅 精神喺度咯。 咁大家入場睇下。戏啦啊！有时间，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十日是一年的第六十九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6日。1876年三月十号，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和他的同事试验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用的电话机。贝尔拥有电话的发明专利。不过认为自己最有名的发明会打扰他的科学工作，因此拒绝在他的工作室安装电话。贝尔在苏格兰爱丁堡出生，1870年移民加拿大，1882年入籍美国。2002年6月15号，美国国会决议确认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安东尼奥·穆齐是电话的发明者。2002年6月21号，加拿大国会通过决议重申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3月10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丰富情感，不重视名利，热爱充满欢笑的生活，热衷探索自己的灵魂，富有同情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帮助沟通的科技会不会是你日常生活的挚爱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制造科技帮助沟通，但系我哋真正嘅沟通究竟多咗还是少咗？ 港电台新闻报道，

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反方向入回去将军澳。蓝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北角码头。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同埋扫管笏呢两段路呢分别都系慢车。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挤塞，龙尾南地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方向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张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 Phil 林奕康，早晨啊 Phil。 早晨啊 Kitty。 好像很久没见过你这样。我想有超过半年。有冇？ 有啊， 大半年啦，最少。自从我记得上次遇到你，你话整亲之后咧，我就成日觉得你系一直喺度休养噶，都要问候下你，你点啊？好翻晒未咧？ 八成到啦。 吓，哇！咁其实都系几伤，因为都一段时间噶啦嘛。 因为我嗰阵时就系右膊甩咗臼啊。 吓， 咁呢啲伤咧系。最煩是個靈活性，即是不可以一朝一夕即刻可以達到的事呢。是。但是現在基本上你不提的呢我都不是很覺得的。除非我可能某些 angle 會覺得、欸、有點緊，或者是拎重東西的時候是會啊少少沒那麼舒服。但是剛剛最近可能都開返那些健身室啦。 是。 那比上次我去舉的我發覺strong了很多，都真的有進步。所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其实是怎样整亲，即是那个的情景是怎样，让大家都引以为戒嘛。 即是那时候因为疫情关系呢，尽量想去一些少些人的地方。咁有个 friend 他本身是揸开船去一些带人去钓鱼啊，讲人嘢。咁他就带我们去离岛的地方啦，谂住是上岸。咁那里不是一个，因为离岛关系不是有个 proper 的岸给你上。 咁 好像有个大嚿石，咁你谂住是揽过去就 OK 啦。咁我不是第一个嘅，已经有人揽咗佢啦。咁到我嘅时候呢，我可能是有太多力，或者个船喐咗一嘢。 系。 跟住 喐咗之後咧，係我前又去唔到，後又去唔到，跟住就撲前個右手個渣撞前面嗰個石咧，咁甩咗臼，跟住再跣埋落個入跌埋落個海嗰度。咁啊，海唔係好深嘅，但係嗰個石咧有好多啲蠔殼咧，就嗰啲就將我個嗰啲脆弱嘅肌膚就解開曬啦，係。 哇！ 咁嗰陣時，因為我隻手係真係好似畸形咁樣，跟住同埋一種鼻嘅陣痛啊，係喐唔到。跟住因為痛得陣，我揸實住個膊頭，哇！好痛，喐咗，入咗翻落去，好似 嚇唔係嘛？你自己托翻啊？ 係啊，跟住我托翻落去，哎 OK。咁但係 feel 到佢好脆弱嘅，咁我哋揾辦法嗰陣時要上翻架船啦，嗰樣嘢，跟住先發覺哦，原來流咁多血嘅原來，同埋咦係頭先我戴緊眼鏡，我眼鏡去咗邊度咧？跟住我朋友跳咗入水去幫我揾得翻， 揾得翻， 我哋就要走啦。喺我頭先電話咧， 又冇翻， 揾唔翻， 揾唔翻，哎呀， 算啦。咁我哋嗰陣時要去醫院，咁我話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係留院住喺觀察，同埋要打針嗰樣嘢，冇試過真係。 嗯，有冇陰影啊？下次再出海驚唔驚啊？ 出海會有少少人驚，我試過有一次去出海都克服到，我跳咗落水咁又有少少啊，都有啲克服啦。但係反而可能我見到當大家可能喺一啲郊外嘅地方跑得快嘅時候咧，好驚好驚，因為會見到隨時都可能係 會跌會跣啊， 會跣親跌親嘅地方啊，甚至可能我打開個社交平台嘅時候，有人可能 po 咗一張相，就係今朝見到有個人係有個男人係。揸住杯咖啡，着着住拖鞋嘅，跟住可能系啱啱冲完啦，嗰啲毛嗰啲robe 咁啦，跟住跣出嚟，跣，经过镜头，跟住佢跳一嘢跌跳埋落个河嗰度，咁啊好型嘅。但我望去，我谂系，哇，我唔会做呢啲嘢咯，因为如果一激到又有咩事？我唔得。 其实你嗰个心理阴影已经形成咗噶，即系如果见到呢啲，你都有少少 relate 到你之前嗰个经历咧。我谂你自己即系心底里面都会觉得，其实嗰下系几惊同埋几伤噶。 同埋知道原来系即系个后遗症几长先可以康复咧， 系 真系唔想再经历。我觉得一次已经太多啦。 系啊，以后会小心啦。咁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啦，新嘅一年唔好系啊，唔好再有任何嘅病痛啦。 非常同意，希望今年大家都继续去健康啦。希望我哋笑口常开啦，系。 咁喺呢段疫情期间，除咗休养之外，仲做咗啲咩咧？林健康。 我上年就趁嗰段期間，既然都休養啦，我做咗矯視啦，係啦，咁哇， 唔使再揾眼鏡啦， 係啦，我唔使再揾眼鏡，我而家仲有啲隱形眼鏡同埋啲眼藥，有啲隱形眼鏡嘅啲藥水咧，唔知做咩嚟嘅， 你可以送俾我啲藥水， 啲藥水仲可以送俾你，但係啲嗰啲隱形眼鏡冇用， 就冇用啦，係 啦，咁林奕匡唔再戴眼鏡嘅時候，仲可唔可以叫林奕匡咧？ 冇咗個框啦， 係冇。 咁你覺得點啊？做完之後係咪同你本身諗住嘅感覺一樣？就係哇，好 carefree 啊！好方便啊！之后譬如做嘢啊嗰啲又唔使咁麻烦，又要戴 con 啊咁样。 其实真系方便咗好多嘅，但最初嘅时候唔系好惯咯，因为有好多情况底下咧，你本身嘅人嘅喺个 mindset 上面咧，系有啲嘢系会煽动你去做啲嘢。譬如讲，如果你喺间房嘅时候咧，你唔去睇电视嘅，净系一入去就瞓觉，咁你一入房你就自然突然间会有个 mindset 就系、是、哦要瞓觉。咁从我嚟讲咧。除眼镜，跟住啲嘢全蒙晒嘅时候咧，嗰、那个系一个意识，就系话俾你听啊，你去要合埋对眼要休息啦，因为你都睇唔清楚啦，系时间瞓觉啦。但系而家咧，我临瞓前，我望个隔篱咁样，哇，好清系、啊，仲系好清楚、 啊，所以搞到你失眠系咪啊？ 好奇怪喎、啊，系又或者系譬如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我想查 cam 嘅时候，即系会我除眼镜嘅动作， 嗰、那个动作系啊， 冇 咗嘅咁啊，都要一段时间适应下， 系啦， 系咁啊。不过都开心嘅，即系喺呢段时间可以即系做咗自己一路都想做嘅事。咁、最近咧，你都拍咗首歌啦，叫做《时间的囚犯》。呢、這个系咪就系喺疫情期间去做，定系之前已经搞掂咗嘅咧？ 其实疫情期间我都写咗，虽然系好辛苦嘅，但都写咗好多歌。 系 呢首歌唔系其中一首嘅。 嗯， 可能自己人生到某个阶段啦、有啲计划嘅嘢，可能有啲嘢想做，无论喺 career 或者 family planning， 或者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呢、這个，我见到呢个现象。 系， 好多焦虑，好多人会失眠啦。好多人系会唔知点打算， 當全世界都定咗話，哦，你咩歲數要讀書，幾多歲數要去畢業，幾多歲要去揾到工作、結婚、生小朋友，幾多歲要做啲某啲嘢，其實唔係個個人都 fit 到嗰個倒模噶嘛。 嗯。 而當你做唔到嘅時候，點咧？你可能最難嘅係你點同屋企人講，我做唔到，或者對佢哋話俾佢聽失望嘅消息。 係。 你自己又唔知點算？呢隻歌就係想去講關於呢樣嘢咯，面對嗰，那個焦慮，而喺個時間點樣殘酷地，佢唔會去可憐你，唔會理你哦。啊，你需要多啲時間，唔會噶，佢係。你冇就冇啦，我唔理噶，時間係繼續行嘅，係。 係。咁林奕匡有冇曾經試過俾一樣嘢框得你好緊，有頭先所講嘅感覺咧？ 我以前讀書嘅時候都算叻嘅，咁我嗰陣時又會有獎學金啊各樣嘢，考試考得高分啦。但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去到 second year 嘅時候咧，我好懷疑自己讀嘅科目啱唔啱自己，好似開失咗，有啲迷失咗少少。 嗯。 咁但係跟住就。哇！四科裏邊三科肥佬，一科攞 D 啊，係人生第一次嘅無限低谷， 係 一個係年考第一嘅人嘅學生，搞到係直情係最差冇得再差， 直頭係懷疑自己做咩事咧？ 即係我點樣面對？我點同屋企人講？但其實個歸根究底就係點解會咁啊？因為我已經對呢個科目、這個方向、這個 degree 失去咗個 connection 啦。 嗯。 咁有啲人會覺得係哦，為咗追時間，明明行錯咗條路，或者人係會變噶嘛，人係會變，你興趣會變，你有一日你可能唔想再做某樣嘢，你可能你以前想去做焗蛋糕咁樣， 平 時一步，你發覺原來其實你唔係想做廚嘅，你係想做另一樣嘢嘅，咁但係已經花咗幾年時間落呢樣嘢，又或者係感情，明明嗰個人你同佢係本身係。发觉其实已经唔爱，但系我哋咁多年感情唔可以咁抌咗佢噶。但其实继续去都冇意思。 呢个就系经济学角度呢啲 sunk cost 已经系过咗去嘅成本嚟噶啦。但系嗰啲人就系唔放手啦。 因为你觉得喺时间上有限时间，我仲唔去？我而家已经慢过人哋，我如果要从头开始再 start 过 ，where do I start？ 我再慢都好多年。但系其实 it's okay。你遲兩年再由另一個科目起又好，開始到另一段感情又好，唔緊要喎。最緊要係 in the big scheme， 最緊要嗰個人啱你啊嘛，係。但係好似好多人係會因嗰個時間上嗰個迫切嗰件事冇所謂啊嘛，係整定啦，係呢個緣分就緣分，我揀咗呢個揀咗呢個，但其實唔一定要咁咯，係。所以嗰陣時我記得我同屋企人講，咁啊唔緊要啦，咁啊揀翻一個啱你時機咪得咯， 係。 咁我走咗去 from physics 就讀 biology genetics， 但係又最搞笑就係、是、最終嘅我咪又係做唔關於科學嘅嘢啦，我就走咗去讀即係做音樂啦，係。人生會不斷變啦，而 I mean。要懂得去高，要去放低，做你自己觉得啱嘅嘢咯。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希望大家都 get 到阿 Phil 呢个 message 啦。千祈唔好俾时间框住自己，做呢个时间的囚犯。咁啊，下次再请你上嚟啦。既然你写咗咁多首歌，应该都会派得密噶啦，系咪？好啦，期待你嘅新作品啊！唔该晒，林奕匡。 Thank you。 想之中，算式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计好算好也好，始终失措，可否再零时乱碰挪开直道？ 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途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停下这秒钟？那片刻会断路途？难途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所有记号平时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离，谁停下这秒钟？谁改到？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七姊妹属于北角东部，最初是香港岛的一条古老村落来的。根据1849年香港人口普查资料，七姊妹村有200多个人居住，房屋都超过100间。七姊妹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传说，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告诉你。以前七姊妹村住了一些客家人，当中的七位少女至少成为好朋友，情同姊妹，于是他们就结义金兰，立下了宁死不嫁的誓言。不过三妹的父母决定将她许配给其中一位的同乡，她就当然不想，但是也都很怕抗拒父母之命。七位姊妹在她出嫁之前一晚相聚痛泣，最后竟然间突然人间蒸发。第二日村民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但是海边就出现了七块的礁石，形状就像七位少女，村民就认为这些石头是七姊妹的化身，于是乎就将七块的礁石称之为七姊妹石，而当地的村落也都被命为七姊妹村。其实当年在海边的而且确有七块的礁石，形状的而且确同这个传说形容的很相似，不过就不知道是有石头先还是有古仔先了。最后至到1934年，殖民地政府在七姊妹区填海兴建房屋，七姊妹石也都因此而藏埋海底了。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点啊？ 啊，点啊？Kitty， 呢个钟哥嘅抢咗钟哥嘅对白喎， 一句点啊？ 成日都偷人哋对白用，我发现你呢个小偷 啊！学习 系啦，嗱，朝头早想提神咧，会饮下咖啡啦，咁啊，我哋又唔够时间，咁啊，通常唔会咧，即系真系机磨啊，咁样即磨咖啡，都系用啲啊用粉冲出嚟。 你真系讲少啊，仲边有咁嘅心神咧？朝早起身 系咪要提下神啊嘛？咁 我都想好悠闲咁样。滴漏啊，咁样 滴漏咖啡， 但有个闹钟咧，系用咖啡机嚟做的，我见到系咯，就系佢，譬如你 set 六点钟咁啦，咁佢六点钟咧，除咗会响之外咧，就慢慢开始磨豆啊，跟住滴漏啲咖啡，到你擦完牙、洗完面咧，你就有一杯香浓嘅咖啡， 系好嘅，唔使送俾我哋啦， 唔系唔系， 我哋自己买得啦，俾条 link 我哋好唔好 啊？我好贵啊，我都唔送俾你，我都唔舍得买，但系佢嗰个 我本来话喂，多谢你， 多谢。 都 冇你噶，佢 idea 就用呢个气味嚟去整醒你嘛。 系、我借俾你都仲得，送啊麻麻地啦。喂，今日想讲下咖啡。琴日有一个咧几惊吓嘅新闻出咗嚟，就系咧呢个英国嘅国民保健署咧，其中一位医生咧最近咧就发表咗一个惊人嘅真相啊，话咧多数啊市场上边咧售卖嘅咖啡粉入边咧就都含有一定比例嘅曱甴啊。 吓、 啊？系啊， 点解嘅？ 咦，你个反应几好啊！做多次都含有一定比例嘅曱甴， 系咪佢将佢变成一种调味啊？调味料， 你咁淡然，你觉得点解咧？ 因为昆虫其实都系蛋白质嚟啫， 啱嘅。 咁即系理论上。唔係幾好啦，有就係 嚇。佢蛋白質啫，但係佢都污糟噶。即係如果佢唔小心跌咗落， 你叫個烘焙噶嘛？ 係啦，如果你高温炒過咧，又好似好啲個感覺。 即係唔係幾好啊？ 係 啊， 都係蛋白質嚟啫。 因為原來咧喺個過程之中咧，其實製作咖啡粉嘅工人咧就唔會逐粒逐粒咧去將啲小昆蟲咧剔除啊。咁佢會用一個好快速烘焙嘅方法啦，咁啊整乾佢啦，跟住再磨粉咯。咁所以每次有檢測咧。都会发现，咦？点解会有咁多蛋白质嘅咁样？咁、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昆虫啊，即系除咗曱甴之外，有其他唔同嘅昆虫啊。 所以你不能够话佢全部都系曱甴， 系 啦， 佢可能有其他蛇虫鼠蚁，你唔知。 系啊系啊，咁啊都有啲咁嘅嘢。 咁佢出咗嚟，佢有冇话对健康有冇影响？最紧要呢个，如果冇嘅，咁你眼不见为干净，咁你当系咖啡饮咗佢都冇嘢。 讲啱啊，佢话对。健康冇乜影 响， 即系永远系嗰啲，即系 我都拣唔到出嚟咯。就算你话咗俾我听，佢都磨咗做粉咯。 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眼不见就算数。 系啊， 你永远就变成咧，即系后巷你嗰啲白云凤爪边度嚟噶？后巷有个冇牙婆 喺度帮你啜噶。 呢个我就真系唔系好信嘅。 有呢一个古仔， 但有曱甴喺咖啡粉，我系会信啲咯。 点解你唔信后巷有个冇牙婆咧？ 因为啲阿婆都开始。隨住阿咪咪姐叫你翻去大陸整牙， 咁你 都已經有牙起上嚟啦嘛，又冇牙， 咁你 最碼都有牙婆啦嘛。 你點樣解釋點解而家市面上仲有咁多無骨鳳爪 ？YouTube 又教你點樣將嘅鳳爪去骨噶嘛？大佬啊， 你點樣解釋先？ 嗱，即係有嗰啲用啲骨剪，唔知剪一個位，跟住可以 成 個鳳爪皮扯出嚟嘅。嗱，我睇一睇，咁睇，我真係唔識整嘅。 嗱，咁另外仲有一個都市傳言噶嘛，即係又係後口有個 提子汁， 唔係後口有個 提子汁係婆婆擦。踩啲提子嘛，啲葡萄酒嘛， 唔系、我睇嗰啲系少女嚟嘅，唔系婆婆嚟。 哦，唔系，俾到你睇嗰啲咪少女咯，系啊，跟住背后嗰啲咪婆婆咯，一拉开块布后面有好多婆婆喺度踩紧提子噶。 食蟹咧，有阵时你食嗰啲蟹宴，你唔使自己剥噶嘛。 我食过喺上海，系啊， 系啦， 我睇住佢剥噶，你唔使吓我啊。佢企喺我隔篱剥， 睇住 live 剥噶。 系啊， 嗰只蟹脚。啲肉点样攞出嚟嘅？ 咪用胶剪。 有个冇牙婆，即系又系嗰啲咁样。 唔得啊，冇牙婆点抡啊？ 啲人点抡啊？ 我有牙都抡唔到，个问题系。 好惊啊！好惊啊！咁啊，即系有啲网民都揶揄翻话，即系估唔到咧，我人生入边咧最惊嘅嘢咧，竟然每一日都饮住，跟住有另一啲网民系戏言啦，就系话，哇，从来都唔知道有曱甴系咁正嘅，咁美味嘅咁样。 唔系，如果大家真系惊嘅，咁可以点啊？自己屋企种咯。 啊、 你自己種咖啡豆， 系啦、啊，跟住再自己烘焙， 再 自己磨咁咪得咯。但每樣嘢都咁樣自己做咧，咁、你份工 咁但係咧，你又驚喂我中意落糖落奶咁點啊？自己養只牛喺屋企，自己 揸牛奶咯，種糖咯、 啊。糖又點解釋咧？師傅要諗諗計啊，真係。 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南去洪隧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果栏噶。就是七贤道南去洪隧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喺港岛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第三线咧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东区海底隧道入口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啦，荃湾嘅大涌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咗啦海兴路去翻大涌道咧就挤塞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咁加士居道过海啦，受七贤道南嘅意外影响，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东港中心。是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君汇港。在新界青山公路的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挤塞，龙尾在南地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日港股有机会升嘅一啲股份或者板块啦，受惠经济复苏同埋憧憬市道回暖啊，本地股咧近期啊持续跑赢大市啦，本地嘅地产股啦、电信股啦、REITs 啦，即系房地产信托基金咧表现都唔差，其中咧都有好多就创咗一年嘅新高啦，亦都咧睇翻啊，即系本地嘅金融股咧都嚟紧亦都系业绩期啊吓，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唔知道有冇兴趣部署一下啦？而今日咧睇到今晚美股表现啊，有机会咧新经济股份咧可以攀回一成，究竟系咪咁咧？转个头你未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 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早晨啊 ，Samuel。 早晨啊 ，Hello。 嗱 ，Samuel 啊，我知道咧有好多同学仔咧都好头痕，喺疫情期间咧搭飞机飞嚟飞去咧都有好多限制。 系啊，系啊，好麻烦，因为咁都啱嘅，安全为重啦。咁但系英国就一直停课，3月8号咧就正式开翻学啦。咁、但系仲有一大班香港学生咧，一系就喺香港而家。 系。 咁因为之前翻咗嚟啦。咁又翻唔到去，就唯有網課。咁網課都係有少少影響啊，因為平時網課好地地嘅，一個老師對住個電腦 Zoom 啦。但係今次就係一叫做 hybrid， 有一班學生咧就真喺嗰邊上緊堂，你咧就是、一個 webcam 坐咗喺度，咁有時會好嘈啊，好難 focus 咯。係。咁同埋第二嚟亦都即係嚟緊，其實家長最擔心反而係暑假。 嗯，點解咧？ 咁3月8号開翻學啦，咁香港學生喺香港嗰班咧。就要翻英國啦，喺 after Easter 放完個 Easter holiday， 咁即係大概4月头啦。 嗯， 但係翻咗過去咧，因為而家香港政府嘅規例咧，仲係仍然喺只要你個航班或者你個人啦，咁你喺英國逗留多過2小时嘅話咧、就唔可以直接翻香港，因為冇航班嚟香港啊。係，咁即係可能放唔到暑假啦。 哇，都幾麻煩。諗翻啲交接時間啦，如果而家翻去開學，然之後再諗翻之後嗰幾個月，如果又要翻香港嘅話咧，其實可能喺時間上咧都真係翻完去又再翻嚟嘅咯。 我崎嶇啲啦，我去6月，通常6月20几号、20几号就放呢個暑假啦。咁但係而家冇直飛，咁點咧？唯有轉機啦。咁嚟香港要隔離21日。去到第二啲國家有隔離21日，即一個小朋友可能要隔離42日先可以翻到嚟見你屋企人，咁令人好擔心。 咁但係會唔會如果係咁嘅話咧，變相啲同學仔咧就選擇不如唔好翻香港啦，今年。 嗱係啦，呢、這個都多嘅，咁或者家長都會諗啊，不如我去英國陪佢啦。咁有啲又好得意啊，越嚟越 creative， 越嚟越多創作力。話不如咁，我哋一齊飛去泰國，咁啊揾間靚嘅酒店。個21日嘅 station 再翻香港又點啊？即都多嘅，同埋其實又咁講，英國其實國民成年人打疫苗已經打咗1/3嘅人口啦。咁、那個確診數字係不斷下降。我哋即都 predict 其實呢一個 policy 嘅係即 formally 咁然後啦。佢唔係淨係針對英國嘅，其實係好多嘅抗疫嘅 policy 都一齊延期到呢個9月30号。咁但係去到暑假。即係大家都樂觀，就是、英國應該大部分人口都打曬疫苗噶啦，咁、應該呢啲 policy 都會有改變嘅。 係，咁所以可能就因為呢一啲嘅政策咧，令到啲人就更加放心，會留喺英國嗰度，即係放暑假啦，周圍去下玩下，認識下個世界都好啊。 都係啊，同埋多咗衍生咗好多疫情底下嘅不同咯，即係佢哋譬如。而家最受歡迎係咩咧？可能 online 嘅暑期班啊， 係 online 嘅補習課程，即其實還掂你都喺間酒店度21日加21日啦。不如再諗下有啲咩做咁咯。 係，咁但係其實除咗話即係擔心啲假期唔知翻到嚟咧，關啲航班事啦，受到疫情嘅影響。其實今年咧，即係而家如果任何嘅入學啊，又或者係讀書上面咧，同往年會唔會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有所影響啦？ 哇，問得非常好，即係同往年嘅數字係。有個好大改變係咩咧？今年我哋原本以為今年9月入學係點都會打個折扣啦，因為往年係一嚟又有運動又有啦，而家就剩翻少少啦。同埋最緊要就係疫情會唔會令人卻步？點知唔係？今年嘅同我哋比同年多起碼3-4成係已經登記咗9月去英國噶啦。 哇！但係我記得舊年已經有增長啦，如果今年再增長咁咪好誇張咯。 其實都係啊，我諗兩幾方面睇啦，一嚟就之前嘅社會氣氛啦，跟住就疫情令到其實香港學生淨係網課都好辛苦，反而英國 boarding school 英國啲寄宿學校，即係大家自成一國困住曬你哋全部，咁又但係你個 life goes on 喺嗰邊照生活照讀書，咁又有個有個吸引，跟住就係 BNO 咯，係嘛，即係多咗個選擇，事實上係多人。選擇英國噶嘛？ 嗱，咁不如咧，又趁住呢個機會咧，講下，既然咁多人，無論係過去升學讀書又好，又或者一班翻唔到嚟香港放暑假嘅學生都好啦。嗱 ，Samuel， 我知道你咧係英國都算係地膽嚟嘅，有啲乜嘢嘅暑期活動啊，又或者有啲咩好去處可以推介一下俾呢一班學生咧？ 嗱，呢個時間咧，呢一個 moment 咧，就係都係麻煩，因為始終都有好多封城啊。所以慢慢佢會放寬啦。咁但係其實英國好靚，我覺得英國好大嘅。而其實好多嘅活動嘅機會咧，都唔係局限喺城市裏面。其實你去到 北邊嘅湖區啊 Lake District 啊，或者西南部嘅扎摩啊，好多國家公園咧係保育得非常之好啦。咁、啊，基本上車咧係佢連即連車路佢都 restricted， 跟住又唔可以俾你有個，就算你去嗰度 camping 都唔俾你個 camp 帶得去邊啊咁樣。 咁 呢個我會好建議，如果你真係英國，你都倫敦啊咩曼城啊咩博物館咧，其實你都體驗啦，不如試下嚇、趁呢個疫情去下啲郊外啲嘅地方去睇，甚至乎去到蘇格蘭高地，同埋去到。揾呢個尼斯湖，其實我覺得又有另一番嘅感覺，係嘛？ 同埋咧 ，Samuel， 你啲推介咧都幾似而家香港人啲心態，咪好中意行山嘅。其實都係去下啲野外郊區咁樣咯。 啊，不過唯一唔同嘅就係香港你最多行四個鐘頭、八個鐘頭，你去到尼斯湖可能你真係行四五日都未離開到嗰個山區。 係啦，即管睇下會唔會揾到尼斯湖怪嘅蹤跡 啦。係，冇錯冇錯。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Samuel， 我哋今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下次再請教下你咯。 Thanks, bye bye.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Chamber pop 是指典雅、高贵、精致的一种流行音乐。除了流行的元素之外，它亦都包含一定的古典音乐感觉。Chamber music 这个字呢，其实是来自古典音乐的。中文呢，我们可以叫它做室内音乐。而 Chamber Pop 就在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对当时的 Lo-Fi 和 Grunge 的一种反应，强调优美的旋律、精致的配乐、干净的录音，很多时候都喜欢采用弦乐、管乐制造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感觉。如果你都想认识多些不同的音乐风格，今天开始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陈太。早晨啊，陈太。 系你好啊，林慧。早晨啊。 早晨。喂，屋企咧生活多咗好多嘅喜事咧，自然个人都开心啲、开朗啲嗬。 会啊，等咗咁多年啊，即系人生好似就收成期咁咯，我觉得。 真系羡慕死人啦、啊，感觉到你嗰种韧韧脚好开心嘅感觉噶。 多谢多谢。 嗱、啊，讲咗啲生日嘅人先，有边个生日啊？ 今日咧就系阿华记生日吓、啊，华记生日，咁20号咧就系个仔啊18岁生日啦，仲有考会考啊，系啊。 真系好，个个都硬硬脚喎，真系。 系啊系啊，咁啦、啊，咁咧就5号啦，5号阿彤彤啊，保祝你生日快乐啦，物运成功、啊，快啲派饼啦。咁咧8号咧就啱啱早两日啦，有朋友就啲小学幼稚园同学嚟噶啦，识咗好耐啦。咁啊，结婚咁啊，准备做爸爸啦，咁啊，8号生日嘅，咁希望迎接新生命啦，吓， 系咯，真系好，好多元化嘅喜事、啊，你身边遇到嘅，真系开心， 系啊，阿仔仔十二号结婚嘅，咁咧就喺5月25号就摆酒啦，咁、 哦、 希望到时新闻出有嚟食餐饭，开心见下面咯， 系咯，希望到时可以嗰个人数多啲嘅时候咧、就可以多啲人在场一齐见证嗰种喜悦咯， 系啊，系啊。 我知道你咧个仔仔咧求婚嘅时候咧系用一只歌嘅，咁你今朝就想点唱嗰只歌？ 系啊，一生只爱你一个，点埋俾我老公听。 哇，好 sweet 啊！你真系幸福到爆啊！ 系都多谢佢嘅，系咯，照顾咁多年， 系咯，冇啊，陈生陈太就唔会有阿细陈生就娶阿细陈太翻嚟啦。 系啊，阿 Ruby 啦，系啦，都祝佢即系新婚快乐啦，幸福永远咁啊！ 系啦，希望你哋个个都开开心心啦，最紧要系一家人一齐齐齐整整咧，就是、最幸福嘅事啦。 冇错冇错，系。 好啦，多谢你电话陈太。 好啊，多谢你啊，林慧。 好，多谢晒你，拜拜。 Bye. 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信爱情的直觉，从前曾骗这天边海角，不亦然等待。 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一个。 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啊 ，so sweet， 系啊，好甜啊。 唔系我即刻翻翻去九十年代， 而家仲有 咩？呢就系二千年噶啦，定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九十年代，系啊，九十年代，系九十年代嘅。好啦，嗱咁啊，钟哥都喺度啦，要问一问钟哥，有机会如果上太空， 系好怀念唱 K 嘅日子啊，好耐冇去过真系， 系真系好耐冇唱 K 喎。嗱，如果问阿钟哥有机会上太空，你会唔会想上？ 想，系啦，想， 机会嚟咯。嗯，呢个机会系边度咧？ 俾钱嗰啲啊， 唔使俾钱啊， 小太空人计划唔通你仲可以参加？ 嗱，今日睇报章又话日本亿万富豪咧，咁啊前泽有作咧，咁啊公开招募月球嘅旅行伴侣。公開招募，全球公開招募啊！咁啊，去到而家為止已經吸引咗咧就30万人報名，咁啊報爭奪八個嘅位置嘅。 啊，咁多？ 係啊，八個啊，即係佢真係喺呢個世界嗰度揾八個人同佢一齊上太空。 但係你真係去到上太空嗰一下，唔係有八個，即係計埋佢咪九個人咁多？邊有咁多啊？ 有，因為佢同 SpaceX 合作嘅今次。 佢個太空船，我如果我冇記錯，佢一架最多而家研究緊嗰架都好似坐六個人啫嘛，定四個人啫嘛。 佢有新研發啊嘛，太空嘅 巴士啊變咗 太空巴士，我慢慢都要變成太空巴士喎真係。嗱，好啦，呢、這個咧旅程佢就話2023年咧就會開始噶啦，即係就會展開，為期咧就係六日。咁今次就有一个咧叫做中文译咗做亲爱的地球嘅计划啦。咁日本方面咧，其实亦都见得到咧，佢有几多广告咧，就话佢系全球咧就招募呢八位嘅人士就一齐上太空嘅。咁而家咧就30万人啦。好啦，咁我亦都咧就上过佢个网站。 即係嗰、有錢人 招募網站， 有錢人， 有錢人嘅。咁啊，佢個網站咧其實好簡單，佢叫做 Dear Moon Dog Earth 啊。咁啊，親愛的月球地球咁樣啦。咁佢咧上到上去嘅時候咧，佢話嗱全球招募啦，有好多人有疑問嘅，就話如果唔識英文 得唔得？ 得唔得咧？咁樣都得嘅，因為佢全球招募嘛，即係唔係淨係識日文嘅人先至可以參加呢一個計劃嘅。好啦，咁佢入邊咧要登錄一啲少少嘅個人資料咁樣，寫咩咧？喂，我覺得佢真係好寬鬆喎，佢真係志在咧大家多啲人踴躍參與咗件事先。嗱，之後佢會唔會有好多宣傳活動中間賺錢？我唔知啦。 咁啊，即係騙案。 咁佢，我估計佢又唔會騙案嘅，係啦。咁佢本身都係非常有錢嘅人啦，咁雖然以前玩 band 嘅，好啦。咁佢入面咧，呢、這個網上面登記要登記咩咧？你嘅姓名啦，即係包括你個名、你嘅姓氏，然後咧你自己本身嗰個國籍啦，其後一個聯絡嘅方法。再加埋一張你近照，係啦，近照咁啊，你電話 upload 上去都得噶啦。好啦，跟住咧，佢哋咧有啲叫做招募嘅方法，佢就會要求咧你係登叫做咩register 翻你自己嗰個社交網站，無論係 Twitter、YouTube、Line 啊、IG 啊、Twitter、Facebook 都好啦。跟住你就 click 翻曬所有你有嘅嗰啲叫做社交媒體，你就抌翻曬你嗰啲 link 上去俾佢。咁嗰個咧。就是你的個人的 profile 的一個 record， 咁咪即係宣傳幫佢。 其實有唔係你係俾佢嘅啫，但係佢唔會幫你，即係佢唔會喺呢個網上面做啲乜嘢嘅。係啦，佢俾你，然後佢係透過你嘅社交媒體去到審核你，嗰、個就當係你好似譬如建功嗰份履歷咁樣嘅，係啦。咁然後咧你就撳埋呢一個同意嘅 policy。咁跟住就 send， 其實就已經咧係叫做遞交咗嗰個嘅申請書啦，係啦，其實過程咧 係 好簡單，咁所以咧短短嘅時間之內已經有30万人，咁我都諗住咧。 試試 十點鐘之後咧，我就真係試一試，試下睇下抽唔抽到上太空一轉，上月球飛一轉，喂，都開心喎、啊！第一有人墊底。 我一蚊都唔使俾，我唔知佢喺边度飞啦，可能佢喺日本或者美国飞，咁我就飞个飞个程啦。咁但系你上太空嗰转最贵嗰程咧，就有人帮你包咗。 但系点解佢唔去揾一啲真系太空人同佢一齐飞上去，或者啲平民咧？ 佢哋有啲 concept 嘅，佢哋就话到以往咁多年以嚟咧，全部都系嗰啲咩前空军啊、科学家啊、发明家上去嘛。佢哋话由于咧就系想，由于同美国嗰间合作啊，嗰间公司，嗰间公司而家个主打系咩咧？就将太空旅程平民化嘛，咁所以佢哋就要揾好多嘅平民咧，就都话俾大家知，平民都上到上太空，而可以上完太空安全翻落地球，咁啊将呢一样嘢咧就普及咗，咁佢哋咪可以将佢哋嗰啲咩头先钟哥话嗰啲咩太空巴士量产咗佢，咁佢咪可以揾大钱咯。 但系上太空细个咧，成日都话又要有啲训练啊、体能啊咁样噶嘛。 揈咁样，五支定四支，唔 使噶啦咩？ 四支喎。 系咯。 如果佢哋揾咗你嘅时候咧，之前嗰间美国公司就话咗噶啦，咁佢哋都会有少少嘅训练去到俾你嘅，即系嗰啲无重状态嘅适应啊。咁但系佢话基本上咧，正常人都可以通过呢个考核嘅。 我记得细个咧喺丽苑咧，佢临执之前咧，佢有一个好劲嘅机动游戏， 圆圈入边系 一 个 好似波咁样， 我家姐玩到呕啊！嗰个 哇，嗰个佢嗰阵时就系话好似模拟喺一个太空咁样就揈嚟揈去，总之咧你就好似五花大绑咁样大字形咁样喺个机器嗰度嘅，咁佢就一个波咁啦，可以透明啊。其实出面啲人系睇住你俾嗰个机器喺度揈噶嘛，咁跟住揈系会360度啊，咁样不停揈啦。我系揈到咧啲头箍嗰啲细个咧甩晒出嚟。我就自此之后觉得上太空真系好辛苦噶， 可能冇你想象中咁辛苦咧。 咁我都试下去报名先。 好好，一齐报。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嗯，阿卓早晨啊。 喂， 系你好，你好。咁啊，今日咧追踪三十一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啊？ 好，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07啊，有医生与你啊。 嗯， 医生与你咧，逢星期三都有一个环节噶嘛，叫做迷思大 fact check 啊。 系。 今晚咧同大家 fact check 一样嘢。嗱，咁啊，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即係一路咧喺網上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咧玩嗰啲小測驗啊，就話咧通常都係咁講嘅，即係做兩個簡單動作就幫你咧係測下你身體嘅真實年齡咁話。 會 係啦，咁啊即係做嗰啲可能都係舉下手啊、拉下筋啊，咁啊知道咧你可能明係28歲嘅，其實你嘅身體咧就話係58歲噶啦咁樣嗰啲。 咁大件事 啊！即係 要 fact check 一下，究竟邊兩個動作先可以睇到你嘅即係究竟身體年齡啊，同埋真實年齡咁。 冇錯啊！但係再之前咧，即係究竟啊呢啲所謂身體年齡咧，喺醫學上係咪真係有根有據咧？都莫講話嗰啲動作啊，即係呢樣嘢係咪有根據？ 係喎係喎。 咁啊，今晚咧呢個醫生與你啊，7:35就會同大家咧去 fact check 一下。 係。 咁話啦， 係 check check 佢，跟住 咁啊，緊接到去到夜晚8:30，日常8:30啊，今晚咧呢個區區小節嘅環節咧，就帶大家睇下咧呢個環保署有條 team 咧好得意喎，叫航拍機隊啊， 哇咁勁， 係咧， 影啲咩咧？ 即係影啲咩咧？環保署嘛，即係原來咧佢哋就係負責咧 影雀仔 啊。影雀仔啊，未必追得切喎。 哦，系啊。 影人， 航拍機都追唔切。 係咪啲人周街抌垃圾，周圍棄置廢物？ 咁係可以嘅，不過咧，佢今晚咧係主要咧，原來就話佢哋係去嗰啲新界嘅地方啊，去睇下咧搜集證據啊，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咧非法咧去堆土啊？ 哦 啊，或者係去佢追尋嗰啲污染嗰啲源頭啊！ 哇，大 project 嚟嘅喎， 偵測嚟嘅喎， 係咯係咯，我哋頭先諗得太輕微啦， 太輕騎 啦，太輕騎啦， 係竊聽風雲嗰個 level， 係 咯 係 咯，環保署可以派一集竊聽風雲，麥兆輝、莊文強、 竊看風雲啊， 竊看風雲， 竊看風雲 係啦，咁啊，究竟佢哋呢個小隊究竟？點樣做嘢嘅咧？今晚就會即係訪問到佢哋當中咧幾位隊員啊，睇下佢哋工作情況之外咧，究竟佢哋有啲乜嘢熱誠喺 呢個環保嗰度嘅。 嗯， 係啦， 好好好， 好啊。咁另外咧，亦都呢個日常八點半咧，今晚有一個環節咧，就好啱啲新手父母睇啊。 嗯， 即係我間唔時都聽啲新手父母朋友講咧，即係佢哋。唉，个 B B 仔啱啱出世咧，晚晚冇觉好瞓啊，因为嗰啲小朋友成日会半夜扎醒噶嘛。 系系系， 咁系咪真系冇得搞嘅咧？啊，原来又唔系喎。 嗯， 有得搞喎，收视率好高喎，要开出呢个命题，稍为喺嗰啲亲子王国 share 下，好高收视率。 咁啊，今晚咧请咗呢个诶幼儿育儿嘅专家，但系教下大家咧，原来咧。即係又係有方法俾啲初生嬰兒咧教佢哋識得自己瞓嘅，咁啊、 哦、 教識咗之後，咁啊成家都有覺好瞓咯。 哦，呢、這個真係，我成日都聽到啲媽媽話咧，抱住佢，佢好地地，一放低佢咧，佢就喊啦，即係要抱住佢瞓嘅，坐喺度抱住佢瞓嘅，手都避埋嘅。 咁啊，今晚。真係幫到你啦，新手父母要留意啦。咁啊，好快講埋啦。 幫唔到我，唔關我事啊。 OK， 熱清先，熱清先。 我會介紹俾我啲新手父母嘅朋友睇。 冇錯，好快講埋今晚九點半31看世界，帶大家睇下福島啊，福島核災難十週年之後， 嗯， 原來已經十年啦。今日係3月10日嘛，聽日3月11日啦。 係， 即係311大地震之後十週年，睇下咧翻返去福島，睇下今時今日佢哋嘅狀況係點樣。 嗯， 咁啊，好有歷史嘅一件。件事啦，咁大家都藉住呢个历史咧，睇下究竟未来应该点走啦。唔该晒刘卓，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个优先群组今日起可以按已经预约嘅时间同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新冠病毒疫苗。其中喺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朝早有唔少已经预约嘅人士到场排队等候开门接种，当中唔少系外籍人士。首个接种时间系朝早八点，排队人士在门外扫安心出行二维码，核对预约资料之后就入场准备接种。即日起新增七个优先群组，可以上网预约至到今个月30日的接种名额。政府下星期二起在全港会增设12接种中心。在北京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谈及爱国者标准，他认为爱国者是要接受和认同宪法、效忠基本法，绝对不能够鼓吹港独。若果参政者目的是瘫痪政府或者议会，相信是未必会被接受。至於愛國是否等於愛黨，他認為即使在香港參政擔任官員，絕對沒有需要愛黨，但是強調要尊重憲法之中，共產黨是執政黨，不能夠打著推翻共產黨的旗號，否則就不應該參政。至於曾經叫過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的人是否不可以加入政治體系，陳志思說相信會透過相關機制決定，視乎對方純粹是叫口號還是有目的感鼓吹他人。他指出過去幾年曾經有人打著有關旗號爭取政治本錢，最終只會令到中央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反問對香港人有什麼幫助。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上海有2宗，河南、广东和陕西各有1宗。另外有3宗疑似病例，来自上海。另外新增16宗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将会在今个星期五与日本、澳洲和印度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今次是美、日、澳、印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首度举行领袖峰会。 普薩基預期會議將會討論國際社會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新冠病毒的威脅，以至經濟合作，亦都包括氣候危機。印度外交部說，會議將會討論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區和全球問題，就維持自由、開放和包容印太地區的實際合作領域等的議題交換意見。路透社引述美國政府高層官員透露，四方安全對話計劃宣布融資協議，支持提高印度生產新冠疫苗的能力，特別聚焦在印度為美國藥廠諾瓦雅克斯和強生生產疫苗的企業，期望加快推進疫苗接種以及應對變種病毒。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氣温徘徊在20度左右，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6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210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9点，升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7蚊，升23蚊；美团325蚊，升23蚊。阿里巴巴231蚊，升7蚊；小米集团22.45，升5毫；比亚迪股份192.2，升15.3；保利协鑫能源2.36，系升1.7；友邦保险99.9，跌8毫；港交所454.4，升13.6；招云集团系新上市，系报7.45。药明生物87.6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6，人民币6.515，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4点，跌22点。港金现价报15,88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31美元，卖出1,71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大涌道回旋处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入翻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对出，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车多，龙尾嘉围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 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文念中用了四年时间记录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拍摄生涯，他眼中的许鞍华又是怎样的呢？ 一直都很欣赏他导演拍戏的态度，他就是其中我认识香港最勤力的导演之一。我未见过有导演是每一场戏都画晒分镜头的，即是他每一部戏的搭分镜纸可以出本书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咁多应酬嘅，以前细个经常听到呢一个名词应酬，当时完全唔知道究竟应酬系乜嘢意思，只系知道通过应酬呢样活动之后出现嘅现象就系、是、好夜翻屋企通常会饮醉酒，身体疲倦，咦嗨嗨。通常喜欢应酬嘅人唔会一年去一两次咁少嘅，你估春秋二祭咩？最低限度一个礼拜都会有两三次啦，所以经常都会听到有人话边有咁多应酬噶？通常回应就系呢句：你估我想去噶？但系唔想去，点解要去呢？所以应酬呢个字俾人嘅意思就系、是、做一啲你唔想做嘅事，因为要达到某种目的，唔去唔得，称之为应酬。通常都是跟生意工作或者职位有关的，去一些你不想去的地方，做些自己不想做的事，讲些自己不想讲的事，见些自己不想见的人。我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年代很少用应酬这个名词，通常都是讲这句一起出来玩、啊、今晚饮杯嘢，觉得用应酬这个字好像有点亮，一起出去玩，感觉上你是愿意的，出去饮杯嘢你都是想的、哦、既然自己愿意，即是不是应酬啦。但是回到家，如果家人问起做什么去到这么晚、啊、你又会说阿强叫我去饮杯嘢，我都不想去的，就去坐阵咯。其实你自己是想去的、哦，但是要讲到好像自己不想去那样，要制造一个应酬的假象。所以以前的人说去应酬就是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是太相信的。因为如果不想去，为什么又要去呢？你真的不想去，没人逼到你的。应酬见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其实是一些不识的人。所以例行公事就是交换卡片。你唔识我，我唔识你，淨係有人介绍你系边位，佢系边个都唔够。系都要将自己一啲身份印喺一张纸上边。最基本系写你系边间公司啦，乜嘢职位，联络方法，当然写埋你个名。 但系对于有啲人嚟讲，咁都仲未够，名衔系唔会嫌多噶嘛。所以有啲人喜欢喺自己张卡片上边有咁多名衔，写咁多名衔，四个身份，八个名衔，九个集团主席。其实写咁多嚟做乜呢？系咪越写得多，啲人会觉得我哋劲啲呢？另一个不解之谜就系，点解张卡片上边要印自己张相呢？你铺话法啦，净话你都讲咗啦，你唔识人，人又唔识你，你唔印张相上去，人哋好快会唔记得你。但系你有冇谂过，如果啲人唔想 keep 呢张卡片，当然就会抌咗佢啦，甚至乎搣烂佢，而你嘅容貌就系咁白白牺牲咗。应酬又好，出嚟饮杯嘢都好，都系睇你自己喜好。如果唔想去，冇人逼到你去嘅，多啲留翻喺屋企咧。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每次出街食日本菜咧，都会叫好多寿司啊、刺身。不过食到一半嘅时候咧，开始觉得个人好冻，又会想食翻啲热嘢。咁所以咧，我又会叫一碗茶碗蒸。茶碗蒸简单去解释，即系日式蒸蛋啦。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噶，出街去亲日本餐厅咧，都会叫碗茶碗蒸嘅。佢里面咧加咗一啲煎鱼嘅汤汁啦，亦都有唔同嘅材料，可能有鸡肉啊、银杏啊，令到成碗蒸蛋咧更加丰富。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更加之饱肚嘅茶碗蒸，叫做小田卷蒸。你有冇听过啊？有冇听过啊？ 冇啊，真系 呢、這个我又去睇日剧嗰阵时学翻嚟噶。 系边、啊、一个？依家嗰个啊，就系、是、暗黑居酒屋。 黑心居酒屋系啊是是，因为上次咧我咪话睇完之后试整佢嗰个焗番茄茄子嘅，咦 OK 咁、啊嗯、跟住咧呢一、這个咧我就谂住今晚就试下整、嗯。 喂，其实咧佢真系用啲几平民嘅食材去煮啊。苏花我睇过几个网络片咧，都话复制翻呢个叫咩黑心居酒屋 系啊 嘅一啲。啲食 材或者食品啦，佢都係來來去雞蛋啊、粟米啊，即係用啲好基本嘅嘢， 好簡單，係啊，嗯、所以佢先叫黑心居酒屋啫嘛。佢本身其實有少少好似反義咁嘅，即係話哦，原來你賣埋一啲咁普通嘅嘢，你都收人哋錢，咁、哦、不如叫黑心啦咁。但其實佢係好有良心，即係每一道菜佢都會俾心機做嘅。咁呢一個小田卷蒸咧就係點樣咧？其實都係同茶碗蒸嘅做法一樣，都係咧、你有個蛋液啦，即係、打咗啲雞蛋啦。咁、日式嘅方法可能你嗰、那個即係溝唔係溝水啦，就係、是、溝一啲煎魚湯汁，撈埋落個蛋液度啦。咁但係如果其實平時你喺屋企唔想搞咁多嘢咧，我覺得你溝雞湯都得嘅。 哦， 係啦，都已經有嗰啲鮮味嘅，咁、你可以擺埋一邊先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啲材料咧，咁、你茶碗蒸你可以落雞蛋啊、蝦啊、帶子啊、菇啊咁樣，即係總之你中意嘅材料就擺喺嗰個茶嗰、個或碗或者嗰、那個 日式碗啊， 係啦，或者個杯仔嗰度啦，咁啊倒啲蛋液落去就蒸啦。咁呢一個咧小田卷蒸咧，佢就話咧啊，你肚餓啊，不如試下呢一個啦。佢就喺個佢就唔係用細細杯嗰啲茶杯嚟到蒸啦，佢即係用一隻碗嚟到蒸，好似一個飯碗咁。咁佢個底嗰度擺咩咧？擺烏冬。 烏冬啊， 係啊，咁啊其實整出嚟咧好靚嘅，因為佢咧就當然啦，你烏冬梗係解咗凍啦，平時你會雪到硬曬。 使唔使煮熟咗啲烏冬先啊？ 其實我覺得你用熱水攞一攞咁樣就 OK， 因為你其實蒸都會蒸熟噶嘛。咁佢咧就解曬凍啦，嗰啲烏冬咁，跟住咧就擺喺個碗底嗰度鋪好，咁喺個面度咧就鋪餸啦，咁啊鋪啲雞肉啊、銀杏啊，佢甚至咧尋日就即係我尋日睇咧，佢就擺咗一啲白果片嗰啲叫做白。 白果我中意噶，唔使惊系。 啊，唔系嗰个叫做 咩啊？系帮你谂下啦。白果嘅食疗有乜嘢？我补完下先。咁你又谂下。 糖水嗰个叫做咩啊？ 好似话紫夜疗啊。 总之系啦，总之摆你中意嘅材料上去啦，系啦。 系系。 咁咧你就最后就倒个蛋液啦。但系个蛋液咧就唔好冚过晒所有餸。 嗯。 系啦，冚过晒啲乌冬，但系咧有啲餸，譬如你啲菇菇啊，嗰啲鸡肉啊就摆面，啲鱼蛋啊嗰啲咧就摆面，即系嗰啲日式鱼蛋咧切片嗰啲咧。咁擺面，咁咧蒸完出嚟咧就好靚啦，就好似咧有一啲餸浮咗喺個蛋面上面咁樣。咁、你一路食嘅時候咧，連埋啲烏冬，跟住又有啲滑蛋咧，又飽肚。又香 啱噶啦！依家食呢啲最紧要够平，系咪先？十零廿蚊填饱肚子喺屋企煮一餐食唔够食啊，食两餐系咪啊？ 系啊， 几好啊！ 又有和风嘅味道，呢、這个就叫做小田卷蒸咯。 小田卷蒸啊， 甜啊，系啊，一 小田哦，小田卷蒸 系啦。咁啊，你上网都可以揾到嘅。 好啊， 我觉得可以自己试下啦，即、就、系、是、一个茶碗蒸嘅变奏。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系小白， 系啊， 有咩推介呢？ 今日推介呢就唔系话好大嘅推介， 好似小学生演讲咁样。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 冇啊，因为今日咧我发现咗嗱，三月份咧，头先喺出边咧都同钟哥倾开，三月份原来冇乜特别大嘅日子喎， 冇啊， 系咪？ 最大咪星期日咯， 最大星期日， 星期日 系啦，即系冇晒嗰啲咩节日啊咁样。我哋嚟紧就等四月啦，四月都有啲嘅节日咧，咁啊四月头嘅时候，好啦，咁就三月份咧，我哋叫做2021年又已经过咗两个月多啲啦。嗱，开头咧新嘅一年啱啱开始嘅时候，大家一定会谂好多，我今年有啲乜嘢愿望啊？有啲乜嘢一定要做嘅？按 schedule 做完之后就完成咗今年嘅使命啦。咁样三月份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去到再审视一下自己当初谂住今年嘅 plan 做唔做到嘅一个月份嚟嘅、例如、我今年、我之前整亲只脚啦，我今年想只脚嗰个嘅受伤嘅程度减轻到边度，想复原去到边一个位、我就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咁样。咁我都 我几惊你话旧年我整亲只脚啦。但對另外嗰隻腳咧唔係好公平， 所以我決定 就決定係啦，對另外嗰隻腳唔係 好啲， 所以就再訓練得好啲咁啊令到兩隻腳都好啲咁樣。 係啦，冇錯啦。 係啦，咁我都喺度諗，哇！今日其實今年我有好多嘢想做嘅喎，咁啊而家三月份嘅時候，我都不回顧翻啦啊！我到底原本想決定做嘅工作做唔做到咧？咁樣都十五十六，佢呢個時候三月份就肯定係十五十六，因為咧。你又去唔到中間嘅位，咁仲喺個頭嗰度咧，即係好似輾轉反側緊咁樣啊！咁所以咧就喺度諗啦，有啲乜嘢辦法可以令到我 係有一個更加好嘅實踐嘅方法咧。所以三月咧都要問下大家，你哋有冇啲嘢想做，但係發覺啊，我完全唔記得咗實踐啦。又或者是實踐的方向上面遇到很大的阻滯，以我為例啦，我真係攞翻只腳去做做呢個例子啦。假如我年尾嘅時候，我想參加某一啲嘅運動嘅比賽嘅，咁我就會不斷評估自己只腳啊，又好似得，但又好似唔得，得閒又問下醫生得唔得噶？醫生又同你講其實你得噶，但自己跑下步嘅時候發覺佢又好似唔係好得喎。 但你做到咁緊張咧，關於呢一樣嘢，個醫生會唔會以為你係職業運動員啊？ 唔會啊， 緊張 會唔會參加奧運？ 係咯， 係咪趕住參加奧運啊？白先生，因為代表香港出賽咁樣。 醫生真係有問過我，點解咁緊張，一定要就做翻運動啊咁樣？因為我有同我真係好直接同醫生講，我話因為咧人咧其實即係眨下眼就過，有啲嘢咧你唔做咧。可能到你年紀再大啲，你想做咧又做唔到喎。 但係你而家咁急咧，會加速你快啲過嘅喎，你驚唔驚啊？ 會嘅咩？ 即係唔係幾好啊？ 隻眼眨得快咗， 係啊， 隻眼眨得快 咗，可以眨慢啲同埋眨快啲。 哦，咁要問下鍾哥有咩辦法令到我眨得慢啲先得喎？ 慢活生活 係啊。 慢活咩都慢慢嚟， 磨下咖啡啊，头先咁讲咯， 所有嘢自己种植啊， 种植啊，系啊，揸牛奶啊。 不过正话小白话，咩有冇谂过我哋有啲咩嘅嘢未准备好咧？ 因为三月份真系一个好好再审视下或者重新 plan 过自己今年嗰个计划嘅一个时候嚟嘅。 你唔讲啊，我真系唔记得而家系三月，好认真地讲，而家三月啦咩？跟住你再问第二个问题就系，你而家唔讲啊？我真的不記得而家是2021年，你話時間過得幾快？ 係啊， 叫你不要成日睇嗰穿越時空嗰啲嘢 以為佢一2025年啦，已經 時候翻咗秦朝， 即係 call 打個電話，咦？穿越咗啦， 同埋而家我哋每日都翻嚟，即係一齊講嘢啊，開麥咁樣咧，啲時間真係過得好似好快，又好似停留，但又好似過得好快咁樣。 係 嗱，我哋諗下。琴日我哋翻嚟傾過偈啫嘛，今日又坐喺度咯， 係啊， 總之一瞓醒見到你，又係你啊，陳生， 今日食咩早餐啊？ 又係你啊， 又係日日嘅早餐又差唔多， 又係差唔多，咁所以每日咧好快就過咗啊！而家2021年，原來你話三月，係三月咯， 係啊！ 如果你而家再審視，我都唔知審視啲乜，好似審視翻年頭一月嘅時候個時間表咧，我今年想點點點，原來過咗兩個月噶啦，算啦，做唔到噶啦。将呢个计划摆2022年， 火气得好快、啊。 咪不嬲年头嘅时间咧，都会过得快啲嘅，即系去到三四月，你会发现，因为好似好忙碌啊，即系你一开始踏入一月一号就元旦啦，咁啊兴奋几日咁样，咁然后过冇耐咧，你就预备过年啦，跟住过年又真系过年，跟住又情人节啦，咁样 过咗啦， 系啦，咁跟住其实已经过咗两个月啦，二月又少几日咁样，咁跟住到三月你就话哇，过咗三个月，到第三个月啦咁样，咁但系咧，再到中间嘅位置咧，你就会开始可以慢慢享受下呢个时间。 五六七八月嗰啲咁样。 系啦，五六七八月咧就 慢啲， 慢啲嘅系啊，慢啲嘅个节奏会。 Kitty 你有冇嘢想做啊？今年 有乜想做？我已经俾个市打乱晒我嘅计划。 你讲股市啊？ 系啊， 唔紧要啊，我今朝咪讲咯，呢日好 回暖啊。 系啊，琴日就话咩要转攻为守，今日就已经回暖啦。 系啊， 好快噶， 几搞笑，因为我喺网上面咧见到已经有一啲人咧开啲围炉取暖嘅 group 咧，系就系讲佢哋喺呢几个礼拜嘅股票市场嘅得失啊，大家喺度互相分享下。 好投入啊，果然呢位朋友仔，估唔到佢嘅投入度比我更。高啊！佢都會加入呢啲群組。 我冇加入，我睇啫。 記住，即係股票嘅嘢咧，即係我做咗咁多年人啦，係應該係人玩股， 唔 係 股 玩 人。 都要講呢個啦，基金價格好升好跌啦，投資者已經知道。 就話講過嘅嘢，你冇持有啊？ 冇 嘅，我都 冇 嘅。 持有一個盼望。 咁阿歐咧，會唔會諗今年其實要喺股票嗰度有啲乜嘢得著？ 我又唔係諗住股票喎，我想做翻 show 喎。 我都係啊， 因為咧呢一個都係過往咧，其實我有好多。真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有啲婚禮嘅朋友仔咧，應承咗做啦，佢哋又褪我，我又褪佢哋咁樣，跟住即係我有陣時喺度諗咧啊！即係 big day 啦，即係大日子啦，一褪再褪啦，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其實都令到好多新人們啦，即係都好煩惱啊！即係佢哋唔係諗緊結唔結婚，係諗緊擺唔擺酒，但係咧佢哋諗緊擺唔擺酒嘅時候咧，又會思考一個問題。 咁應唔應該簽字啊？但係應唔應該同你簽字啊？其實真係啊，係啊，好多時啲開心事突然間喺呢段時間都會轉變成一件唔太開心嘅事。咁、我就只能夠做一個counseling 咯，即係一個輔導員咁樣去講話、其實咧人生嚟講咧都有幾高低起跌啦，咁樣即係類似都係講啲閒話家常嘅嘢。嗱，不如咁，大家靜靜諗一諗啊，唔擺酒 OK 嘅，但係咧即係呢個人啊咁肯去同你厮守終生，同埋咁大嘅責任都肯負， 同你一齊去協調喎、 即係要講好多呢啲嘢咯。 咁樣就因應住阿 O 嘅願望，或者係小白想講有啲咩期望或者想做嘅、就咁啦。嗱，而家跨下海口 做咩啊？ 好點樣點樣點樣點樣？ 係咪有重要事要宣布啊？ 如果係咁樣嘅話， 俾個音樂 唔使喺我哋嘅 Facebook Live， 我諗住聽喺唞暑之前咧，暑假之前，我哋做一個 show 啊！我哋自己神光第一線喺 Facebook Live 做一個神光 show。 好喎、 好唔好啊？ 神功 show， 神 功 show， 神功 show 啊！ 神功帝啊，冇嘢冇嘢冇嘢。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八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健。